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自由风，自由风。咁今日有我李志坚同阿潘永祥主持节目嘅。 系啦， 咁啊，而家我哋先要咧讲一讲啲天气消息先。咁啊，听众留意啦。咁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嘅。咁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日嘅7:15嘅。咁啊，听众要留意啦。好啦，咁啊，潘永祥，今日我哋就有即系一啲民生议题同即系大家讨论下啦。咁啊，包括系最低工资啊，同埋一啲劏房嘅管制条例啦。咁啊。听众有兴趣发表意见嘅，可以打我哋嘅热线18723-1。咁啊，即系讲到嗰个最低工资点解要今日要讲咧？咁因为最低工资机制检讨委员嗰个检讨咧，个咨询期咧就即系今日结束。咁啊，开始就准备下一阶段嘅咨询啦。因为即系整体嗰个报告咧，咁其实最低工资嗰个检讨委员会咧就会喺今年嘅十月咧就会交报告咧就俾政府。咁啊，因为咧而家嗰个最低工资即系下个月啊5月1日。咁就會由而家嘅37.5一個時薪咧，就提高到咧40元個鐘。阿潘永祥，你認為40元個鐘即係時薪咧，即係對於基層打工仔嚟講，其實即係或者低薪嗰啲，你覺得係咪都係一個合理嘅數咧？ 依、這個即係兩題啦。嗱，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好多基層。而家就話即係做10小時，甚至可能如果你或者一啲看更咁樣，即係一啲護衞咁樣，可能做12小時，咁你計出嚟可能啊，可能都有13元喎咁樣，咁就同一啲文職人員好多時都係咁相若啦咁樣。咁但係就又要睇，即係話究竟依一個即係10元咧，如果化翻出去，即係梗係我哋入息嘅中位數，係咪即係去到中位咧咁樣？咁仲有就係究竟？最重要就係咧，如果你由37.5去到40，或者將來我哋要調整嗰陣時候，究竟我哋係咪追到個通脹咧？咁樣嚇，咁依個即係最重要，因為如果你話你調整完之後，原來我根本追唔到通脹，即係話咧我個購買力低咗，甚至乎咧負擔唔到個家庭嘅支出嘅，咁就變咗咧就依個就達唔到即係我哋一個保障基層員工嗰個嘅目的啦。 嗯，咁潘常嗱，有一啲计算方法咁啊啦，以而家即系37.5时薪呢个最低工资咁计啊，如果一个打工仔啊，佢一个月就翻26天工， 冇错， 每日翻9小时咁计咧，佢嘅月薪咧大概计咧就系8775元， 冇错。 咁嗱，而家因为加到40元咧，即系时薪加多2.5吓，咁啊，佢嗰个人工咧，照翻头先嗰个说法咧，嗰个算法咧，就会系有9360元。咁咧，因为即系。點解會有即係一啲關注即係勞工權益嘅團體都會有意見咧？就覺得啊，呢一個數咧，即係9360元咧，都仲係低於咧即係綜援嗰、那個嗰、那個數啊！即係以一個二人家庭嚟講咧，嗰、那個綜援咧，即係都有9658元。咁但係你如果最低工資加到係嗰個時薪係40元咧，先得嗰9360元。咁所以即係有一啲關注團體會認為，哇！你因為4年之前我哋講緊即係疫情啦，咁所以嗰個最低工資嗰個檢討咧就即係凍結咗嘅，咁嗰個加即係嗰個調整，咁所以即係4年嚟就冇加過。咁啊，4年之後啦，加2.5咁樣即係時薪，咁所以有啲團體覺得，哇！呢一個數就似乎好似冇乜用咁樣，即係追唔到個通脹。你又點睇咧？咁樣 呢個都係嘅，即係我哋有幾個即係途徑去睇個數啦，就話比如話。之前我哋37.5，4年前，咁當然係其中一個較為科學化，就話究竟依4年咧，我哋個通脹幾多嚇？咁而依個通脹如果係即係多過依一個即係40元加到40元依個幅度嘅，咁即係話咧，即係去追唔翻嗰個購物嗰個能力啦。但係如果話差相若嘅，咁意思就話咧都差唔多咁樣。咁當然啦，依個就係純粹一個數學上啫。因為好多時咧，大家都覺得當年37.5係咪真係可以反映到，即係幫到個基層咧咁樣？咁好多時大家都覺得未必係得嘅。咁如果你話當時計落去都根本係負擔唔到嘅，正如我頭先講，即係連嗰個綜援嗰個數都達唔到嘅。咁我哋冇理由期望即係一個即係出嚟打工人去揾到嘅錢仲低過一個綜援嘅即係津貼㗎咁樣。 咁所以變咗都要好多方面去睇，即係話緊依一個購物力係咪足夠咧，同埋嗰個通脹係咪追到咧咁啊？ 咁其實保養場因為即係計嗰個最低工資嗰個即係水平應該點樣定咧，其實即係都好多意見嘅。咁啊，頭先你提到話啊，係咪喺嗰個中資嘅中位數啦？咁而家香港就會睇啊，係咪中資中位數嘅一半啊咁樣去計啦。咁然之後又睇翻個經濟啊、各樣啊、通脹啊。咁但有啲團體又會認為咧，其實係咪應該睇翻一個頭先我哋提到嘅一個，即係如果跟綜援咧，就係、是、一個生活工資啊，即係話你綜援都唔夠咁樣，其實嗰個最低工資時薪嗰個水平係咪會都係低咧咁樣？咁同埋嗰個方程式，即係究竟係咪透明咧？因為有時即係一般打工仔未必知道哦，淨係可能聽新聞話睇報紙知道有一個數出咗嚟啦。咁其實佢哋係咪真係知道點樣計咧？係咪真係一個合理咧？咁另外頭先都會提到就係、是、嗰、那個即係。幾時檢討一次啦？因為而家現行嗰個機制咧，最低工資就會每兩年咧就一檢嘅，即係檢討一次。咁有一啲團體就會認為，可唔可以一年一檢咧？咁但係因為嗰個問題就係啦，因為由大家因為要攞社會共識啊，大家去傾啊，咁傾到真係有所謂共識，然之後去實行咧，其實都講緊即係斷年或者以上去計嘅。咁所以其實都唔係咁容易有共識㗎。 當然啦，嗱，我哋講兩樣嘢。第一就比如話共識，就係究竟我哋究竟係用咩即係方程式去計咧，或者考慮邊一啲元素咧咁樣。嗱，當依啲共識已經達到咗啦，就即係好似公務員加薪咁啫嘛。咁最初嗰陣時當有個共識咧，咁我哋考慮啲咩因素，點樣去計，同埋收納邊啲出邊私人機構嘅加薪嘅幅度咁樣。嗱，當你有咗依啲咁嘅共識，知道點樣計，咁嘅時候，公務員加薪我哋都係每年都宣布一次噶。咁當然最終嗰個數目，比如話跟如果我哋睇到私人機構係加 5%， 咁政府係咪真係加咧 5%？ 咁當然呢個就仲要考慮其他因素啦。但起碼我哋公眾透明啊嘛，知道係點計出嚟咁樣。咁但係最低工資會唔會都有咁嘅即係類似咧？即係話我每年計出嚟，比如話今年我係40蚊，咁最終係咪真係40咧？會唔會41定39咧？咁起碼大家都知道嗰個數出咗嚟咩先，然後再傾啊嘛。 咁啊，聽眾對最低工資嘅即係最新嗰個水平咧，有咩意見咧？或者佢對於認為即係最低工資究竟嚟緊嗰個檢討係咪要可以加快咧？咁啊，同埋即係點樣去制定先至會係符合翻打工仔嗰、那個即係實際嗰、那個即係嗰個收嗰、那個權益咧？咁啊，歡迎聽眾打電話嚟我哋嘅熱線1872311。咁不如我哋而家先接聽咧，即係嘉賓嘅電話。咁我哋接聽到咧係黃石雄，咁佢係。乐施会港澳台项目总监，你好，黄生。 黄世雄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系刘小姐， 你好。主持你好，系。 咁啊，想睇下咧，其实话咧就住嗰个最低工资嗰个水平咧就调整啦。咁啊，下个月就即系开始有新嘅一个数额啦。咁其实40蚊嘅时薪，其实你认为呢个水平系咪即系都系合理咧？ 我哋之前咧，其實都有好，即係一路都好關注最低工資嘅調整啦。其實40蚊個水平就係咁，五月調整嗰個咧，我哋之前一路計緊咧，其實佢係低過平均綜援金額嘅。咁如果按照40蚊呢個水平去計咧，每個月翻26日，每日其實你當8個鐘加1個鐘飯鐘咁樣啦。咁其實佢每個月嘅月薪咧只有9360蚊，低過咧其實2人。家庭嗰個平均綜援金額其實差唔多有1600蚊，所以其實咧，我哋一路講緊最低工資嘅調整咧，頭先主持我都有留意到你提咧，其實有啲咩關鍵嘅因素或者關鍵考慮嘅指標咧，其實樂施會我哋一路咧講緊有3個指標嘅。第一個咧，其實就好緊，其實呢啲指標全部都係咧每年可以咧好容易揾到同調整到嘅。第一個指標咧，其實就係講緊通脹啦。咁我哋建議咧，其實政府要諗咧，其實係講緊那個 CPIA 即是甲類消費指的物數，它那個即是變動啦。第二呢，就是一定要高過平均綜援水平，如果它出來打工，其實它的收入還低過拿綜援呢，其實是非常影響呢，其實即是那個工作的意欲，其實還有這樣都不是即是一個健康的即是一個即是水平。第三呢，就是都要考慮呢，其實可以出來做事，支持多一個 屋企嘅即係家庭成員可以養到佢，我哋所謂一養一。所以基於呢啲原則下咧，其實我哋喺過去咁多年咧，都會建議咧，即係公司委員會啦，同政府咧，其實將呢、這個即係佢哋提議嘅水平咧，同綜援嘅水平咧去比較。咁過去幾年咧，其實我哋見到咧，其實都係低過平均綜援水平嘅。今年亦如是啦。咁我之前其實都有同過咧政府勞福局啦，亦都有同佢哋咧交流過。其實佢哋都知道咧，其實係低過呢個水平係唔理想嘅。咁所以其實如果跟住時間咧，我哋好希望政府係每年去調整個水平啦。而根據咧頭先提到通脹、平均綜援水平唔可以低過，同埋都參考其實一養一呢個原則咧，依、這個其實我哋就覺得其實可行嘅，同埋容易操作。 咁黃世榮係話，即係之前如果大家即係勞方同埋即係資方嘅時傾人工的問題，其實你覺得檢討委員會其實在這方面他們、有沒有遇到什麼阻力呢？即如果說要去這樣去計算這個最低工資的水平， 其實以往呢我們都見到他是有一籃子的指標嘛，那一籃子指標呢其實就每個指標都有去參考因素，但是呢其實因為都其實都好難去定斷，其實邊個為之重要啲，邊個其實係我哋擺後啲，其實佢冇唔係太透明啊。所以過去咧，其實都係留喺咧公司委員會裏邊咧，互相去即係拗咧，就係咁結果出嚟咧，其實都唔知點解會出到依、這個即係水平嘅，即係每一次都咁，所以其實會有好多即係我哋叫做冇個社會共識啦。如果其實今次是一個好的時機，因為政府去檢討了，那檢討的情況之下，第一就是社會共識其實要求每年都要檢討的，每年都要有個新的水平的。其實剛才提到公務員都是這樣，即公務員都是計他有個指標跟著每年去調整。那為什麼其實說緊基層勞工是不可以做到呢？第二就是調整咧個基數咧，我哋覺得其實唔應該係低過綜援，而綜援咧其實講緊嗰個平均綜援水平咧，政府每年都有噶，其實佢好容易就可以 trace 到噶啦。而綜援嘅水平咧，其實係政府亦都一路自己都講緊係喺香港生活咧嘅一個最基本嘅安全網，跌低嗰啲安全網咧，其實基本上生活唔到嘅。其實佢哋喺綜援咧嗰個目標上邊咧，佢已經寫得好清楚。咁所以依個係唔需要爭拗，亦都係一個最基本嘅水平。所以我哋講緊唔應該低過。咁但係而家偏偏出嚟嘅水平咧，就仍然低過1600蚊。咁依個其實係非常之唔理想咯。 啊，黃志雄啊，即係我有一個諗法，就既然咧即係。大家都覺得個綜援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參考嘅，即係數目啦。即係因為你冇理由話我打工，仲反而我得到嘅資錢咧，仲低過綜援噶嘛。咁同埋，如果嗰個人佢根本係冇工作能力，或者要政府資助嘅，咁你都要俾綜援呢個金額佢噶啦。咁嘅時候會唔會？但喺僱主嗰方面有諗，就話係冇錯，綜援係一個政府嘅政策啫。但喺我嚟講，我係即係究竟我嗰個負擔能力啦，整體嚟講，咁如果我覺得50蚊咁係真係負擔唔到嘅，咁你冇理由因為綜援就要我加到50啊。咁我諗下個奇想，就會唔會就話咧，如果最低工資委員會決定咗係40蚊假設啊，咁而計出嚟如果係要43蚊先去達到綜援嗰個水平，咁而超出呢個3蚊，其實呢啲企業係咪僱主咧？是不是好似即系同政府嗰个申请就话咧补贴翻我3蚊，咁令到即系雇主又唔会有一个拗嘅负担，但系喺基层嚟讲，佢又达到起码都综援嗰个水平咧？ 其实我就个想法可能即系。可以互相討論一下啦。咁我調翻轉咁諗啦，即係如果本身咧，其實有依個水平嘅，即係因為好易計噶嘛，平均綜援水平係幾多？同埋我哋建議咧，其實並唔係跟足曬平均綜援水平嘅。即係平均做水平有兩人啦、三人啦、四人啦、五人啦，同埋六人以上啦。咁我哋都唔係講緊話出嚟做嘢嗰份人工咧，要照顧曬屋企所有人啦。其實都 fair 嘅，因為如果咁樣對僱主都唔公平。咁所以其實都只不過係講緊係照顧多一個，依、這個同香港咧嗰個家庭人數其實係相關嘅。我哋計出嚟，咁所以其實咧計出嚟嗰個水平咧，若然係43蚊，用主持你個建議啦。咁 咁其實嗱，工資委員會就有個角色啦，因為裏面其實有勞方、有資方嘅代表。如果其實係計出嚟好明顯知道係43，但係咧其實真係一個好大困難，資方俾到一個好好嘅理由，例如可能係真係過往幾年。即係疫情啦，咁面對其實好大嘅即係執笠啊、結業啊，即係好多啲咁嘅情況咧。咁嗰個其實我估可以係即係有個商量，但係咧基本上如果冇事冇干嘅，係都應該要跟翻依個水平咧去行。因為坦白講，其實如果俾唔到咧，其實街坊咧，即係你調翻轉諗，其實都係個社會成本嚟㗎。如果唔得嘅，其實啲即工友可能會選擇去攞政府福利咯，咁其實嗰個承擔都係喺翻個社會度，都係喺政府度，都係納税人度咯。 啊，黃尚華，其實即係照你嗰、那個即係經驗啦，或者接觸咧、有冇啲工友真係咁樣咧？頭先你提到話啊，咁佢計落喂攞綜援仲好似好過打工喎、啊，咁樣咁唔使咁辛苦啦，咁我咪攞綜援咯。即係有冇啲工友真係因為咁樣而決定辭工唔做咁樣，即係去攞綜援咧？ 坦白讲，其实我哋遇嘅并唔多嘅，因为好多工友咧，其实佢哋系好想自力更生，即系好想自己去做赚嗰份人工。咁始终咧，综援咁多年嚟咧，即系大家都觉得系有一定嘅标签啦，同埋其实申请综援都好困难噶。即係都要過五關斬六將，唔係講咁容易。咁所以其實調翻轉，可能係佢哋去到家庭人數比較多，或者係屋企遇咗一啲事故咧，佢哋就即係迫於無奈會考慮綜援咯。咁嗰度都需要有好多社福機構啦，或者我哋嘅支援咯。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咧，我哋見到工友其實都好願意工作，但係我估我哋嘅社會係唔應該因為佢哋願意工作想工作而調翻轉去即係俾啲人工，俾低啲人工去，因為還掂佢哋都願意工作。我諗我哋其實唔係希望咁嘅狀況。而事實上咧，其實大家去睇翻咧，我哋其中一個即係好重要的目標，其實最低工資係防止工資過低啊嘛。咁令到其實咧個貧富差距或者個貧窮狀況可以即係舒緩啦。但係其實我哋喺啱啱上年咧12月發表報告，我哋都攞翻統計處嘅數字去睇咧，最有錢嘅一成人同最貧窮嘅一成人咧。其實他們的收入差距呢其實已經超過了47倍，而說即是最窮的一成人呢，其實他們平均那個收入的跌幅呢其實是有20%，是最大的。這個狀況呢，當然現在可能會有改善，因為疫情呢慢慢過去，但是呢我們見到其實呢貧窮人的恢復的能力呢其實是低很多，所以其實最低工資某程度上是他最後一根稻草，如果我們能夠在那裡做得好一點，其實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幫助。第二呢，其實因為疫情呢，其實就算復原了之後現在漸漸好了，但是經常都說其實請不到人，尤其是基層工作請不到人。另一邊我們見到呢，其實是很多的即基層婦女呢，他們是因為即都即其實他們都未必能夠呢出嚟做嘢，佢哋嘅勞動參與率咧，其實只係得72.7%，其實比新加坡84.7%咧仲低。咁呢個咧，某程度上當然有好多家庭友善嘅措施要配合啦，但係工資嘅提升咧，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動力咧，令呢啲未釋放嘅勞動力啊，其實可以咧出嚟市場度工作，嚟幫到僱主啦，亦都可以咧令我哋其實復上得更加容易咯。所以最低工資其實都係有一個即係積極嘅作用嚟嘅。 好，咁啊，多谢阿黄世雄嘅意见吓。咁啊，黄世雄系乐施会港澳台项目总监。咁啊，要睇下点样即系加一个合理嘅水平。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展开开心香港活动，13项活动包括在港岛、九龙和新界举行大型美食市集，全部免费入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民政事务总署举办3个美食市集，第一场会在接下来的星期六和星期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会有超过100个摊位。 展示环球和地道美食。入场券星期三在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市集举行当日亦都会即场派入场券，其余两个分别在下个月6号和7号在沙田大会堂广场和沙田公园，以及6月3号和4号在观塘 Festival 发现号举行。麦美娟又说，为了令开心的气氛延续，油尖旺、元朗和深水埗等亦都会举行地区特色市集。另外，海洋公园6月逢星期六将会举办包括多媒体光影汇演和现场娱乐表演，每晚最多5000人免费入场。旅发局7月8号至8月6号逢星期六日在湾仔举办以维港为舞台的大型海陆嘉年华。今个星期六全港戏院日，所有戏院划一票价30元。香港戏院商会话，今个星期四朝早11点之后，陆续在各大戏院票房和网上卖飞网页公开发售。在戏院票房买飞，每个人每次最多只可以买4张戏飞，网上买飞就依各院线的买飞限制为准。戏院商会表示，第一场长者和长者早场优惠低过30元将会维持不变，将会不设长者、小童和学生优惠，票价划一30元，包括和特备节目除包场和特备节目除外，其余所有换票证、电影赠券、会员优惠和银行优惠当日不适用。本港最新失业率是3.1%，较对上一次跌0.2个百分点，就业不足率亦都跌至1.2%，微跌0.1个百分点。总就业人数增加3900人，增加到3,654,100人，失业人数就减少大约600人，跌到115,100人。楼房装修、修葺和保养业以及批发业失业率有相对明显的下跌。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随着本地经济活动和访港旅游业继续恢复，劳工市场应该会进一步改善，今个月开始发放的新一轮消费券亦都将会有帮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三天气稍凉，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的7: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映月台的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军营。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方向排到去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界限街桥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去荃湾近住天马苑的车龙就去到黄大仙中心。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龙日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 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由天轮流闯到十一仓，五尺一行人，每一步都碰上更大嘅迷雾，但每一步险阻又会带嚟新嘅线索。究竟铁三角离雷城越来越近，抑或越走越远？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等我下雨教大家精明咁用长者医疗券啦。用医疗券之前要问清楚医疗服务嘅收费，有冇用医疗券都唔应该影响收费噶。签署使用医疗券同意书之前要对清楚内容，包括你嘅个人资料同埋要用嘅医疗券金额，记得留埋电话号码，咁卫生署有需要就可以联络你核实记录啦。记住善用医疗券啊！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好，翻嚟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时间。咁啊，依家咧个钟咧就系咧五点嘅三十六分吓。咁啊，讲一讲天气消息。咁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已取消嘅。咁啊，雷暴警告有效嘅时间咧系会去到咧7:15嘅。咁啊，听众嘅留意啦。咁我哋依家倾紧嘅咧，即系自由风，我哋倾紧咧就系嗰个最低工资嗰个水平嘅问题。咁啊，有听众有兴趣嘅，咁啊，其他听众如果有兴趣发表意见咧，可以打我哋嘅热线1872311。我哋先听一听听众咧杨先生嘅电话。杨生你好， 你系 杨生，点啊？你有最低工资？ 我觉得呢个最低工资咧，其实对普罗市民嚟讲系一件好事。 嗯， 因为多年前咧。佢扫街嘅老婆婆咧，可能俾得嗰5-6千元，就做足10小时以上，或者有部分保安咧，一年几大啊，做12个钟都系得嗰5-6千元，但系然后最低工资后咧，就话一去到8000元以上啊，个即系帮助咗佢生活咯。但系咧，可惜嘅就系、是，因为香港嘅人口容量不足啦，喺上一届政府咧。反而就是做埋啲，即系我唔明点解会增加咗一个定出一啲行嘅措施啊！ 阿杨生，你觉得系即系而家时薪咧加到去40元一个钟咧？你觉得系咪即系你觉得系咪合理咧？ 暂时嚟讲都算合理噶，好过大家争拗方面咧冇得加系咪先？嗱、要慢慢累积佢，慢慢累进咯，唔可以一次加得太多，一次加得太多咧。反而令到可能要转嚟讲咧，可能商家或者小嘅商家嚟讲，可能个负担会比较重啲。 嗯，好，咁啊，多谢杨生嘅电话吓，多谢你。咁啊，听众阿杨生就欢迎呢个最低工资嗰、那个即系调整啦，去到时薪40元个钟啦。咁就系头先就因为阿乐师会阿黄世雄就认为啦，咁其实嗰、那个。加幅咧都未系去到一个，即系对于系基层打工仔系一个吸引力嘅水平。阿潘永祥， 系啊，即系如果听咁讲，即系话咧，如果你9小时，咁即系其实佢个人工都系9360元咁样，即系仲低过综援。咁因为的确系真系嗰、那个观感都系一来都系差啦，二来如果你话嗰个综援嗰个数目都未到，咁即系我哋都难相信，即系依一个工资咧能够即系满足到。即係基層一啲基本嘅開支咁樣嚇。 嗯，咁啊係啦，咁啊去到即係資方就會好，除咗關心嗰、那個即係最低工資嗰個水平之外咧，就係、是、究竟嗰個檢討嘅時間係幾時咧？咁因為而家現行嗰個機制咧，就係每2年就檢一次噶嘛，檢討一次。咁啊，坊間就有意見認為其實係咪可以加快嗰個檢討咧？即係例如話1年1檢，咁啊令到嗰、那個即係最低工資嗰個水平嘅調整咧，可以更加即係貼近嗰、那個即係經濟啊同埋嗰個通脹嘅。咁我哋不如咧就再即係接聽另一位嘉賓嘅電話。咁係我哋請嚟咧徐文偉，咁佢係稻苗飲食專業學會主席嘅。徐文偉你好。 徐文偉你好。 主持你好，大家好。 系阿徐文伟，咁其实而家最低工资就下个月1号咧就生效，就最新嗰、那个即系加幅就会去到时薪40元个钟啦。咁其实即系呢一个咁样嘅水平咧，对你哋饮食业界有咩影响咧？ 其实我哋饮食业界咧已经超越最低工资水平咧就好耐噶啦。 嗯， 咁我哋一般咧都40元咧都系请唔到人，一般咧都系要到80元或以上先请到人。 所以最低工资呢增加到40元呢对我哋嘅影响呢有但係唔係好大。 嗯。咁但係阿徐文偉你話即係如果以你哋個行業嚟講啦咁最低工資都即係影響不大因為你哋本身請緊人都可能要去到80元啊呢一個數啦。咁但係去到話如果係即係咁如果檢討呢因為如果最低工資嗰個水平嘅檢討即係如果去到一年一檢咁對你哋有冇影響呢又 呢個係有嘅因為呢最低工資呢每年檢討呢大部分都係加嘅為多啦係上一次呢係保持不加不減。但每次加最低工資呢嗰、那個漣漪效應呢就好大嘅。咁令到一般嗰個市場嗰水平嘅工資呢就會隨之上漲囉。睇返2011年呢 ,5 月1號實施最低工資之後呢我哋嘅工資呢係每年每年係咁上漲嘅。 嗯。 徐文偉我想知道呢如果你話對最低工資40蚊剛才都講咗對你影響就冇乜啦因為反正你到而家都唔係用40元去請人咁樣，咁似乎聽你咁講咧，即係嗰個影響就係嗰個漣漪效應。即係話如果你由37.5加到40，咁會唔會即係話你而家可能請緊80元一個鐘嘅，佢又會唔會要求去到即係85咧？咁樣似乎你即係擔憂依樣啦咁樣。咁我想問咧，過往經驗咧，其實依一個漣漪效應咧，其實係出現係就話你哋現有嘅工友。是即時要求你哋加薪咧，一話其實當一啲工友即係有啲崗位係需要請嗰時候咧，你出邊咧根本80元或者即係依個數咧根本就請唔到啦，可能又要再高啲。其實係講係邊一種嘅情況出現咧 其實一般咧就係、是最低工資一加咧，就啲工友啦，都會按照最低工資嗰個百分比嘅加幅咧，要求翻嗰、那個加幅啦。第二呢就譬如180元係請緊某個崗位嘅若最低工資一調升調升呢基本上80元呢都係請唔到嘅。咁你睇返個歷史水平啦最低工資一路加嘅時候呢越加越高呢我哋個人力我哋嗰、那個勞動力呢會越嚟越少並唔係越嚟越多。因為最低工資呢其實個原意呢係保護一啲最低收入或者我哋叫貧窮線嘅同事或者從業員啦，咁其實而家最低工資咧已經遠遠超越呢個貧窮線嘅收入噶啦。 咁但係徐文偉頭先有啲嘉賓都講就話，咦？如果用呢個數計咧，9,300多元咧，即係連一啲綜援嗰個數都未到喎，咁樣咁即係亦都話咧，即係呢個綜援呢個數咧，即係其實係一個即係保障一啲基層，令到咧即係符合一個最低嗰、那個即係支持一個生活嘅。咁但系，如果你咁讲，点解又会话40元已经系超出咗嘅咧？ 啊，其实40元咧，睇佢做几多工时啦。有啲同事咧就唔喜欢咧，长工时；有啲咧就喜欢咧长工时。因为咧，譬如当10个钟先啦，咁啊400元。咁如果系个长散兼职咁样计啦，咁每日400元，咁其实一个月咧，佢可以咧翻足工嘅话咧。就有20日啦，都已經係8,000元一個月啦。加上飲食業咧，一般不明文規定咧都係包食噶嘛，咁變咗係8,000多-9,000元。即係如果連埋食飯錢咧，都差唔多接近10,000元。咁呢個都係遠遠超過貧窮線。 咁啊，徐文偉啊，頭先提到，如果真係坊間話建議嗰個機制啊，即係檢討機制一年一檢嘅話，咁係咪即係變相都會增加咗你哋嗰個壓力咧？即係資方喺即係嗰個成本嘅壓力咧？ 嗱，一年一檢咧，就要睇兩部分啦。佢嗰一年一檢，佢能唔能夠追到個進度啦？譬如嚟講，佢今日公布咗嗰個最低工資，跟住之後咧，佢就要馬上啟動明年嘅研究啊，或者啲調查啦。第二個部分咧，就係佢嗰個檢一年一檢裡面嗰個成分係咩啦？係包唔包括通脹啊、就業率啦、啊？貧窮人口等等裏面嘅因素係啲乜嘢，先可以決定咧係咪需要咧一年一檢咯？ 咁徐文偉，你會唔會認為其實喺呢方面咧，其實都有個難題咧？因為始終勞方同資方要傾啦，即係嗰個人工問題啦，咁又要去到有社會共識啦。咁其實即係一年係咪真係好有難度咧？ 一年其實就相當高難度嘅，因為就算最低工資委員會要喺市場或者社會度攞數據。都有啲時間啦， 第一，第二都要討論啦，要立到即係大家勞資雙方廣泛嘅共識，先可以定到個最低工資噶嘛。咁如果一年一見咧，喺個時間上咧，未必係追得到呢一個進度啊。 嗯，咁啊，徐文偉，咁你即係你都係同意係咪？真係會認為都係兩年一檢都係一個即係冇辦法之中嘅辦法，即係話如果一年一檢太快嘅時間，咁兩年一檢，即係你會認為咁咯？係咪？即係呢個框架係咪咁樣行咧？ 我自己睇翻咧，2011年咧，5月1号立法到而家咧，其實兩年一檢咧，其實都係一個持之有效嘅方法。係咪需要一年一檢咧？一年一檢其實對大家有咩好處咧？對個社會有咩幫助？咁呢個大家可能要反思或諗一諗。當年大家即係大家社會進步或者個經濟進步咧，工資咧不斷上漲咧係一個正常嘅事情。咁但係都要成個社會經濟啊，都要有個平衡。而家我哋唔係講個工資上漲幾多，而家我哋香港社會咧係請人係非常之困難啊，去到一個非常之缺人嘅情況。咁呢個係咪對勞資雙方有好處咧？大家都要諗一諗啊。 嗯，好，咁啊，多謝曬徐文偉先。徐文偉，多謝曬你嘅電話嚇。咁啊，徐文偉係稻苗飲食專業學會嘅主席。咁啊，先啊，即係徐文偉就會認為嚇，即係飲食業其實最低工資就即係。唔係好影響到佢嘅，因為佢哋而家請緊人都係唔係40蚊個鐘噶啦，即係80蚊個鐘起碼噶啦。咁但係話講到話，究竟係嗰個機制係兩年一檢啊，定一年一檢啊？咁佢哋就即係阿徐文偉會認為就一年一檢真係有個難度喎。 咁即係呢個難度就視乎咧，你有冇機制啦，同埋嗰個機制咪清晰啦。同埋即係係咪需要真係要勞資雙方即係因應翻嗰個討論，究竟點樣討論法嘅咧？咁啊，即係如果公務員佢加薪，其實佢都有一個機制嘅，即係點樣去定嗰啲百分比咁樣。咁如果即係政府將來唔係話由勞資雙方去傾，好似一種談判咁啊，而係將有個科學化，即係計出嚟啊，我已經定咗幾多個百分比啦。咁然後咧喺嗰個數目先至去，只不過係傾啫。咁啊，就可能又會真係可能一年一次咧，真係做得到嘅喎。 嗯，咁如果睇翻啲資料嚇，咁啊最低工資委員會咧嗰個即係個職能啊，咁其實佢哋係需要即係佢其即係要防止嗰個最低工資係過低啦，咁同埋要盡量係減少咧即係低薪職位咧流失嘅目標之間咧，佢哋要攞一個平衡嘅，咁即係既唔可以俾嗰個最低工資過低，又唔可以即係減少嗰個即係低薪職位嘅流失，咁呢度要攞個平衡，咁所以即係仲要有一個即係顧及係維持香港嗰個經濟發展同埋競爭力，咁所以即係佢哋點解係需要即係要係諮詢嘅時間，希望可以攞到即係最多嘅社會共識啦。咁但係呢個真係難嘅， 冇錯， 因為你資方有資方嗰個角度，咁啊勞方有勞方嗰個角度咁樣。 系，因为咧就都系嘅，因为咧嗱，如果我哋睇翻公务员加薪咧，就做咗个百分比之后咧，就政府自己去拍板嘅啫，系嘛？即系咁，佢究竟话考虑啲咩因素？依因素而令到系咪即系即系要改变呢一个百分比咧？咁啊，但系依家似乎咧，佢嗰个职能就话咧，总共你即系做咗一啲研究、一啲统计出嚟咧，佢哋双方有唔同嘅睇法，究竟去？我哋係何為即係令到嗰個基層咧，係咪可以負擔得到啊？即係可以去支持到佢嘅生活啊？又或者佢係咪可以即係勞資雙方係咪都有共識？呢啲即係都係難嘅，因為你雙方有唔同嘅睇法嘛。 嗯，咁係啦。咁啊，而家我哋傾緊咧係最低工資嗰個水平問題啦。咁聽眾咧有意見嘅話咧，就歡迎打嚟我哋熱線1872311。咁啊，對於究竟時薪40蚊，究竟呢個水平係咪合理啦？係咪需要話啊，要同一個即係綜援嗰個要高過綜援咧嗰個嚟到去計算咧？咁啊，都係可以打電話嚟我哋1872311傾下嘅。咁咧，其實睇翻啲數據啊，阿潘永祥咁咧，其實如果講翻即係今次嗰個最低工資如果加到40蚊時薪嘅話咧，咁其實就講緊咧嗰個受惠嘅即係勞動人口咧，咁啊即係。都有成 1.8%， 咁啊讲紧系70000个打工仔，咁啊对比起而家嗰个37.5%咧，咁啊而家37.5%时薪嘅最低工资嘅话咧，咁受惠嘅打工仔咧就系大概系14000人，咁啊占嗰个劳动人口咧0.5%，咁啊似乎就好似就即系按数字啊，好似就嗰个受惠人数会多咗啦。咁但系如果我哋对比翻啲资料咧，其实讲紧喺即系嗰个最低工资，即系最初呢、這个即系。 條例嗰陣時，我哋講緊2011年咧，係28蚊時薪咧。咁其實嗰陣時都有成180,000個打工仔受惠嘅。咁啊，佔嗰個勞動人口咧就6.4%。咁所以呢度其實坊間有一個迷思嘅，究竟即係而家最低工資嗰、那個即係調整啦，嗰、那個幅度啦，去到而家啦，即係由2011年去到而家，咁究竟係咪真係即係幫到一啲低薪嘅基層打工仔咧？咁呢度都係有一個迷思噶。 咁當然啦，即係你啱啱開始做呢個最低工資28蚊嘅時候，因為當時有好多人係真係遠低過28蚊啊嘛。咁所以你一開始起步嗰陣時，當然係可以好多人受惠啦，因為好多人可能係收緊21蚊啊、22蚊啊、23蚊啊咁樣。咁但係到今日，其實我哋講緊係即係上一次係最低工資已經過都已經落緊37.5嘅啦嘛。咁所以你由37.5跳升到40，咁當然佢受惠人數當然係會少好多啦，因為所有人都唔會低過37.5啦嘛。 嗯，係咁啊，所以如果聽眾啊對於最低工資水平咧有咩意見啊，歡迎打嚟我哋熱線1872311。咁我哋先休息一陣。 95年，聯繫香港。 我是 Radio 嚴楚碧，認識我的朋友都知道，雖然我坐住輪椅，但是都無阻我周圍去的。就連香港電台自己製作的 CIBS 節目，我都去開過麥的。香港電台生日快樂！ 公共廣播95年，慶建香港，聯繫你我。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 好，翻嚟自由風，自由風時間。咁啊，潘永祥，我哋又有嘉賓同我哋傾下。咁我哋請嚟咧，黃建明，咁啊，浸會大學經濟系講師，黃建明你好。 係，黃建明你好。 好，兩位好，兩位主持好。 系啦，咁我哋今日倾紧嗰个最低工资嗰个水平咧，嗰个问题啦。咁啊，其实即系因为头先我哋几位嘉宾都有提到，就系话究竟嗰个计算嗰个方程式咧，应该点样计先至其实话劳资会有个即系社会有个共识啦，会合理咧。咁你自己点睇呢个问题咧？ 我估要求太高啦，如果一條方程式係就可以覺得即係勞資雙方都會覺得合理。我覺得其實喺入面考慮嘅時候，我哋都應該翻翻原本講就話最低工資我哋兩大考慮點喺邊呢？其實未必係勞資雙方，可能全部都係勞工方面。譬如話一方面最低工資我哋固然希望保障到即係低下階層嘅一啲嘅收入啦嘅水平啦，特別係可能勞資嗰個嘅我哋叫做嗰個嘅議價能力唔同嘅時候，咁另外一方面其實亦都係要保障勞工，就係話如果你最低工資定得太高，個問題就係佢哋低下階層嘅就業機會會損失嘅。即係依個嘅我曾經喺其他嘅場合都講過，即係其實最低工資嗰個對立面未必喺勞工同埋資方嗰度。其實是我們要怎樣平衡到既能夠有一個保障到他們生活的最低工資，又避免他們減少流失那些低薪的職位太多。但是你說可不可以有一個的方程式就可以計到，我覺得我自己就都幾相信不會有一條這樣的方程式的。咁所以先點解大部分即係我哋叫做檢討最低工資嘅一個嘅review 係其實係一個歷史比較長啲，即係考綜合考慮好多其他因素嘅一個嘅exercise 嚟咯。 嗯， 阿黃建明啊，即係我明㗎，即係嗰個檢討即係考慮好多因素咁樣。咁但係嗱，我哋每兩年都會即係因應翻個機制做咗一個數㗎啦。咁我哋唔係由一個空白。即係當年點樣定嗰28蚊咧？咁樣咁啊，當然係好困難啦。咁其實我哋已經即係每年都定咗，即係一個最低工資啦。咁其實我哋可唔可以做一啲較為簡單化？因為我哋只不過緊傾一個升幅啫嘛，唔係話傾嗰37.5係點得翻嚟噶嘛。咁嘅時候可唔可以用一啲簡單化，比如話一啲通脹啊，又或者喺我哋而家普遍即係一般嚟講，即係基層咧，即係其他。即係機構一般個加幅，好似公務員佢都參考啲公共機構啦。咁就話啊，加今年可能係調整咗2% 咁樣，諸如此類咁樣。咁可唔可以用一啲 簡單咧，即係反正你兩年前你已經定咗啦，無論你要考慮有啲咩複雜嘅因素咁樣，咁呢個會唔會即係簡單啲？而亦都因為咁緣故，咁可以每年都調整一次，唔使等兩年咧？ 我会咁样讲啦，其实你考虑个变幅咧，同埋考虑个水平咧，其实个难度未必争好远嘅。因为当你个变幅一路去转变嘅时候，慢慢慢慢就会，我哋叫做即系脱离咗。如果你一路咁脱离咗原本应有嗰个，其实一样会累积系一个好大嘅变幅噶嘛。咁所以就话咁样嘅一个变幅，究竟点样平衡到如果你淨係話用一個嘅譬如通脹，咁好明顯啦，如果你個目標只係要保持我哋叫做低入息人士嘅嗰個工資購買力，即係法定最低工資嗰個嘅購買力，咁其實通脹就都好足夠㗎啦。咁但係無奈地你要考慮就係話，當你保障咗呢種咁嘅購買力嘅時候，喺當前嘅經濟環境之下，究竟係咪佢嗰個嘅流失會係等於冇呢？因為即係經濟面對唔同周期或者唔同衝擊嘅時候，其實係有可能有需要實質嘅嗰個嘅工資或者嗰個價格都需要調整㗎嘛。咁所以呢個係困難地方，但係當然咁講如果你話喺一個定期比較係詳細啲嘅檢討之下，喺一個好中期好短期嘅情況下，你個首要目的淨係想令到佢嗰個實質購買力維持到啫，譬如話一年嗰一年內希望佢實質嗰個購買力維持到啫，咁淨係跟嗰個嘅通脹水平，咁可以係一個方法嚟嘅。咁但可能去到兩年或者一定時期之後，你都要按翻一個全面嘅經濟因素去考慮咯。 嗯，黃傑明，咁就你個觀察咧，而家即係最低工資委員會裏邊咧，即係都有勞方同埋資方嘅代表啦。咁你個觀察就係、是，其實即係大家就住嗰、那個即係商討最低工資嗰個水平嘅建議嘅時間咧，其實係咪都有考慮到頭先你提嗰、那個即係角度，就話都要考慮翻嗰啲低薪嘅即係工種係咪即係唔會流失得太緊要咧？因為其實如果咁樣即係有啲即係可能有啲僱主覺得喂咁最低工資咁我請唔到人，我咪請外勞咯。咁呢方面你自己點樣觀察咧？有咩睇法咧？ 某個程度上，如果你睇翻最低工資委員會考慮嗰一系列指標咧，其實本身就係嗰兩大因素嘅平衡，即係一邊咧就係、是、要保障到佢嘅生活水平嗰樣嘢，另一邊點解要睇勞工市場狀況，要睇經濟狀況咧？其實就係話要考慮到喺唔同嘅情景之下，你加幅唔同嘅情況之下，究竟嗰個低薪職位嘅流失會可以去到幾大呢？因為其實企業一樣有唔同嘅方法去應對呢個最低工資，咁所以而家嗰個嘅檢討入面其實本身係已經包含咗咁多因素，亦都解釋到，如果你睇一睇佢成個檢討嘅時間表，點解要咁耐呢？其實就係因為佢要開好幾次會，考慮曬依系列嘅指標去傾，咁而最尾其實亦都冇一個科學嘅方法話俾你聽邊一點就可以既唔流失職位，又能夠提供到一個最低工資。咁其實某程度上係變咗一個，即係你可以話係一個嘅 好咁啊！多謝黃建明嘅電話，麻煩曬，多謝黃建明。先聽一次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跟住映月台嘅坏车啦，已经拖走咗噶啦。但系一带仍然比较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去到理工湾位，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排到去富山道桥底，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排到去东山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好，翻嚟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咁啊潘永祥 系， 咁啊呢一节咧，我哋都系会倾下啲基层嘅民生嘅话题嘅。咁啊个题目同头先我哋即系节目前有个广告有关嘅，都系讲即系劏房， 系冇错。系啦， 咁啊事源咧，其实就系讲紧咧，就系、是、其实旧年一月开始咧，其实就关于嗰、那个即系劏房嘅租务管制咧，就有个条例就开始实施噶啦。咁啊系保障一啲劏房即系租客嘅即系权益嘅。咁其实嗰、那个保障方面系讲紧咧，其实如果系点样去规管呢啲即系劏房嘅一啲租赁咧，就系、是、其实业主咧要为即系嗰个租客提供咧，即系为期四年啊，即系包括嗰、那个即系首租期两年同埋次租期两年咧，都要有个租住权嘅保障。咁啊，限制续租嘅时候咧，那个租金嘅加幅。咁另外咧都系禁止咧，即系啲业主咧就向啲租客啊，向啲劏房租客滥收一啲公共设施嘅服务费用，咁例如系水费啊、电费咁。咁啊。呢、这、一個即係即係規管呢一個即係劏房嗰個租任嘅條例咧，仲要求咧啲業主咧喺即係開始租劏房俾啲租客嘅60日之內咧，就要提交一個咧即係表格，叫 AR2 嘅，即係一個表格，就俾呢個估價署咧去通知翻有關嗰個即係租任嘅詳情嘅。咁啊，即係睇翻咧，即係啲資料嚇。咁啊，有議員就話啦，啊，其實睇翻即係估，即係香港100,000個劏房咧，而家睇緊即係嗰啲 AR2 嘅表格咧，都係即係交咗14,000張到。咁即係話有，即係仲有好大部分咧，即係80%+嘅即係劏房咧就未交。咁如果睇翻咧另一啲數字咧，就講緊咧，即係究竟啊行咗一年啊呢一個即係劏房嘅租管啊咁啊規管咧。咁即係有冇啲業主真係違法呢？咁樣咁啊，其實睇翻一啲違例被定罪嘅數字咧，就有即係三個個案就係即係因為即係濫收啲水電費啦，咁啊都會被判罰啦，咁啊由個罰款2,000到到18,000+咁樣，咁啊睇嚟嗰個即係有啲團體會認為啦，關注團體認為就係、是、咦嗰、那個阻嚇力夠唔夠咧咁樣。咁仲有一啲角度就會睇翻啦，即係有一啲關注劏房嘅團體咧，做過一啲調查咧，就發現啦。咁其實有成40%+嘅受訪者住緊劏房嗰啲朋友咧，就唔知道有呢、這、一個即係劏房嘅租管條例。咁另外咧就有一即係過半數嘅受訪者咧，都唔知道咧，原來呢一個租管嘅規定咧係唔可以咧，即係嗰啲業主係唔可以濫收水電費嘅喎，潘永祥。 係啊，即係而家。嗰、那個 AR2 咧，即係申報翻俾差物估價署咧，我相信最大嘅功能咧，即係起碼政府知道，即係依劏房即係係存在啦，咁亦都佢嗰個租務嘅狀況係點啦，咁從而咧就有一個規管，係因為規管裏邊包括兩部分咧，一部分就係嗰個租主權啦，即係話你四年之內咧，你唔可以收翻，即係唔續租啊，唔俾個租客住咁啊。第二就係嗰、那個即係加。嗰、那個租金嘅加幅啦，咁所以變咗，如果你係填咗呢個 AR2 咧，咁變咗差唔多處咧就有啲資料喺手啦，即係緊佢幾時起租咧，個租任權咧，嗰個租期咧係幾耐咧，咁即係有冇獨立嘅一啲咁嘅水電啊或者衞生啊咁啦，咁所以變咗佢呢一個咧就原意咧就係一個規管咁啦，咁就當然啦，即係亦都就係濫收嗰度亦都係即係有一個資料喺手啦，可以去規管啦咁啦。咁但係似乎而家嗰個即係有新報道嘅，即係都係佔好少數，即係可能10%+或者多啲咁啦。咁即係我諗有幾個原因咧，第一個原因就可能真係唔知嘅，即係因為呢個都係一個新嘅法例啦。咁好多人如果佢冇留意新聞啊，一啲政府嘅廣播資訊啊，咁佢未必知。咁即係呢個唔知亦都包括埋係唔係淨係業主啦，租客亦都唔知啦咁樣。咁亦都可能有啲情況就有啲業主可能即係嫌麻煩啦，又要填表格又剩咁樣，咁又要即係交翻去咁樣。咁第三樣亦都唔知會有啲業主亦都覺得因為大家知道即係啲劏房咧一般都要做一啲水啊渠啊嗰啲咁樣，咁變咗咧呢啲咧即係可能都係違法嘅，即係除非你即係入咗職。咁大家都知道即係一般嚟講，如果你入職去屋宇署咧，佢個審批咧唔容易嘅。咁所以好多时都冇入职。咁如果你冇入职咧，即系其实根本就系一啲违例建筑。咁如果系违例建筑嘅时候，如果你咁样申报咗，咁可能有啲业主会发觉，就觉得会唔会唔稳妥咧？系咪担心咧？咁所以变咗引申到即系寄翻佢嘅一啲呢啲咁嘅 AR2 咧，即系二咧，咁就系 即係咁少嘅數目咧？咁樣咁所以有應咁嘅情況，咁即係而家政府亦都諗下啊，會唔會即係除咗業主之外，租客都可以填咧？不過就係填一個叫 AL 3咁樣，咁依個都係一個現時嘅狀況咁樣嚇。 係啦，咁啊，所以如果住緊即係劏房嘅聽眾，又或者係即係租緊劏房俾即係租客嘅業主咧。如果有意見想發表，歡迎打嚟1872311嘅。咁啊，我哋就先接聽下嘉賓電話。咁我哋就請嚟咧阿周美芝，咁佢係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嘅成員。你好啊，周美芝。 係，周美芝你好。 你好，你好。 係啦，咁其實咧，我見到你哋應該即係做咗個調查，或者就住即係劏房。即係居民對於而家嗰個即係行咗一年咧，呢一個即係規管即係劏房呢個條例咧，咁其實有啲咩嘅即係調查嘅結果發現咧？ 其實咧，針對住啱啱新發布嘅調查咧，主要都係圍繞翻濫收水費同電費嘅部分啦。咁我哋都發現咧，其實到而家啦，依然咧係有超過七八成嘅街坊咧，係依然咧仲係教用緊分標。然後業主去定一個收費咧，去進行一個水電嘅收費啦。咁所以咧，其實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大部分嘅街坊咧，依然係俾業主濫收緊嘅。咁我哋都發現咧，有一小部分嘅街坊咧，開始係真係收到業主嘅水電費單咁樣去交啦。咁但係咧，因為佢哋係幾户平攤翻個費用啦，而雖然業主咧係冇濫收，但係因為咧由一個單位咧住可能兩三個或者三四個人咧，變成兩三户或者三四户人，咁其實咧嗰個用量咧係非常之高咧，以至於每位街坊咧都係俾人咧收緊就係水費同電費最高級別嘅收費。咁就算喺呢個情況底下，業主係冇濫收，但係其實街坊咧依然係承擔緊好重喺呢個能源上面嘅負擔。咁變咗咧呢個街坊嘅生活咧都依然係百上加斤嘅。 阿周美芝可唔可以講一講啲實例咧？即係其實你接觸啲即係街坊咧，佢哋即係頭先你講到有啲情況，有啲可能真係被濫收啦。有啲係冇嘅，咁但係佢個負擔因為嗰個都幾重皮嘅，咁其實即係個情況係點樣？即係實際佢要俾幾多錢到咧？即係因為通常住呢啲劏房都係一啲即係低收入啊、基層嘅一啲即係市民啦，咁其實佢哋嗰個即係經濟能力都有壓力嘅，咁其實個水費或者電費啊，咁其實有幾嚴重咧？嗰個負擔。 其實通常呢一般嘅街坊呢，咁佢哋我哋有陣時候我哋行內就會俗稱話其實有啲均價嘅，其實大部分劏房呢喺收呢個電費呢都係一個半啦到一個六嘅一啲叫做一度電啦，咁然後去到水嘅時候呢通常呢就$15咁至到$18呢係一啲比較正常嘅定價啦，咁但係自然就一定係有部分業主係會再比我哋頭先嘅數目係更加貴啦，咁其實呢喺因為佢係分標嘛，咁其實咧街坊係享受唔到咧。其實本身而家政府定立咗，例如水務署係有頭12立方米嘅免費用水啦，等等呢啲情況啦。咁有陣時我哋每年財爺發布完咧，有陣時政府有一啲減免電費啊，或者寬減一啲用電咧，咁其實街坊都享受唔到。咁變咗咧，佢哋係用幾多咧，就一定係要俾足咁多，而個價錢咧係比政府收費去貴嘅。咁另外咧，亦都有好大部分嘅情況咧，就係有一啲街坊咧，甚至係連呢個定價都唔知道嘅。咁好似我哋受訪咧，都有位街坊咧話，佢咧其實係半年咧，突然間就俾業主收翻佢水電費，而嗰個價錢咧，其實係去到成幾千蚊咁多。咁佢自己有朋友啦，好彩佢就係做一啲商業嘅一啲鋪頭啊。咁佢都話其實商業鋪頭都講緊，其實一個月先係200-300蚊，點解個業主可以收到佢成千蚊或者更加多咧？咁佢哋先至。佢知道个情况，佢先发现自己俾人滥收得好严重。 阿周美芝啊，我想问咧，嗱，即系水好或者电好都有啲水费单或者电费单噶。咁所以所知咧，即系嗰啲业主咧，佢要收嗰啲水电费嗰阵咧，佢有冇一啲水费单嘅副本，咁可以咧即系俾啲租客而知道咧佢嗰个收费系几多咧？第一。你就頭先要講咧，即係有啲業主咧，佢都唔係話濫收嘅，只不過因為咧佢冇分開幾户人分標咁樣，咁所以個累進式咧就令到佢咧就容易咧，即係嗰、那個即係費用要俾多咗咁樣。咁你知唔知有咩誘因咧？點解業主咧佢唔去分標咧？即係反正如果分咗標嘅時候，咁佢嗰個累進式嗰個收費咧就唔存在嘅時候咧，變咗。減輕咗啦，或者咁樣，咁佢個收費會低啲噶嘛？咁點解啲業主佢又唔分標咧？知唔知咩原因咧？ 先回答咗第一個啦。咁其實大部分咧，如果佢係自己揾啲師傅啊，跟住喺個户喺個單位入邊裝咗水電錶嘅咧，其實就一定唔會俾嗰、那個佢自己交嘅水電費街坊睇噶啦，因為咁就擺明就會俾街坊知道佢係中間有食一啲夾棍啊，佢會有一啲利潤啦。咁嗰啲業主咧，佢個心態咧就係即係佢真係利用水電費咧係再進行有一個利潤嘅，就除咗租金之外。咁呢亦都的確咧過咗依個租務管制上面，我哋見到有一啲業主佢可能並不是集團式經營啦，佢只係諗住收下租咁樣嘅啫，咁就俾翻啲水電單咧，咁就去俾街坊自己平均除。咁但係點解既然係街坊負擔咁重，佢就唔會選擇係去向政府申請翻分開幾個户口咧？咁其實咧其實而家水電水務署啦，同埋中電咧，佢哋各自都係有一啲例如重鋪電線啊，或者係幫呢啲劏房户咧去設立翻呢一個獨立嘅水電錶啦，咁就係令到佢哋可以之後有翻自己嘅水電費嘅户口嘅。咁但係咧，因為喺 周美姐呢度咧，不如咧我哋因為嗰個信號咧電話信號有啲即係雜音，有啲干擾，不如咧我哋轉。头再打翻电话俾你，再倾落去，好唔好啊？好，麻烦你先啦，周美芝啊。咁咧，听众咧，我哋而家倾紧嘅话题咧，就系呢一个咧，劏房嘅租务管制啊。咁啊，如果有意见嘅劏房住客或者系业主，都可以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我哋倾下嘅。我哋先休息一阵。 95年， 联系 香港。 我是 Ravi 严楚碧，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虽然我坐住轮椅，但是都无阻我周围去的。就连香港电台自己制作的 CIBS 节目，我都去开过咪的。香港电台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咁啊，翻嚟自由风时间啊，咁我哋继续咧同周美芝继续倾嘅，佢系葵涌劏房居民大联盟成员，系啦，周美芝。 系，咁啊，头先讲到就系点解唔会业主点解唔 能分标啦， 系啦。咁其實咧係就算有依啲計劃啦，咁咧其實都發現咧嗰啲計劃咧，雖然由一啲非牟利機構承辦，咁就話業主可能唔需要自己使錢都可以裝到啦。咁但實際上咧，去到一啲大部分嘅劏房啦，都係喺一啲舊式嘅公樓入邊冧樓啊嘛。咁其實咧，去到例如唐樓要拉線啊，咁去到去重新要裝標咧，其實牽涉到咧嗰、那個唔單止係業主同意啊，佢可能去到有啲工程咧係需要個劏房有啲改裝。或者是要需要个业主立案法团同意，甚至是要个业主其实那些部分要他自己付钱。这些其实都会令到业主是却步，甚至本身有钱但现在搞完他是没钱，但其实就个意愿会很低。所以就去到现在我们调查都发现是大约得不足一成啊，甚至系得6-7% 嘅街坊咧，系真系有业主帮佢哋装翻就系自己嘅水电费嘅户口咯。 咁阿周美芝啊，咁我哋又即系想关注另一个角度咧，就系咧，咁其实本身而家规管呢啲劏房啦，咁本身个业主就要填 ARE 嘅表格啦，即系向即系估价处要提供翻啲资料啦。咁如果真系有违例嘅时间，咁佢哋即系要执法嗰阵就要向呢啲租客吓要攞翻资料啦。咁但我睇到有时就系啲情况就系咧，啲租客未必会即系愿意提供资料俾翻即系当局咧去调查呢啲即系可能违例嘅个案。咁其实即系啲街坊有啲咩即系困难，即係佢未必會願意去提供資料咧，係咪因為驚可能有時啲業主啲咩其他問題咧，係咪報復啊，驚或者係驚逼遷咁樣咧？ 係啊係啊，因為其實呢一個都係我哋聯席啦，或者好多團體都依一年諗住有講，其實咧面對住業主咧，其實租客係好弱勢嘅，因為咧其實租客佢係租嗰個單位啦。咁如果喺呢一個搜集資料、搜證等嘅過程，佢唔會係一個月兩個月處理到啊嘛，可能去到檢控係好長時間啦。咁亦都甚至個刑罰亦都唔重啦。其實講緊只係100-200蚊，可能對於個業主嚟講，佢都唔自助。咁但係租客換嚟嘅有機會係佢冇得喺嗰度繼續住啦。而有啲租客甚至係佢係提供唔到文件，因為可能 本身嗰個租約已經過咗期之後，都只係口頭協議，佢甚至連租幾時交租啊等等嗰啲咧，佢都冇一啲書面文件。咁變咗依啲係會令到租客好卻步啦，所以佢哋就唔會願意咧自己主動去提供一啲資料俾翻當局咁樣咯。 啊，周美芝啊，會唔會咧？即係因為而家個法例正正因為咁樣，就係保障啲租客啊嘛，即係令到有四年嘅租住權啦，亦都加租嘅幅度咧，唔可以得。即係多10%啦，咁會唔會因為呢個訊息咧，好多租客都唔知咧，即係仲係停留翻喺以前話啊，你如果同業主嘅關係唔好咧，佢隨時咧即係你冇追喺手啊，即係隨一句通知啊，你就可以收翻啊咁樣，咁就唔知道原來而家已經有嗰個租務保障喺度，對於劏房，咁呢個係咪即係嗰個資訊咧，係即係對於一啲劏房户嘅租客嗰、那個係即係缺乏咗咧？ 係啊，因為咧，其實由租務管制落實啦，到而家咧，就算咧政府係已經有撥款去籌立咗一啲關於租管嘅社工隊，咁其實我哋見到咧，佢嘅服務範圍咧係非常之廣嘅，一隊係以我哋葵青區為例啦，咁其實咧就係由一隊咧就係管理就成個新界西嘅依一個社工隊咧去做。投入呢個服務去向街坊宣導，咁變咗咧，其實壓得一隊社工隊，但係成個新界西包括係咩咧？屯元天、全葵青，話落到去青衣，咁其實係變相真係可以接觸到嘅街坊咧，係個成效係低啦。而要依賴街坊去自己了解呢啲資訊咧，其實係好難嘅，因為牽涉到一啲條文啊，或者係例如新設嘅一個 AL3， 其實街坊好老實講，佢可能連自己份租約都未睇得明嘅時候，佢又點樣有能力去填完再去申報咧？其實呢啲都是一些基層街坊很常遇見到的困難咯。 咁周慧芝其實話啲街坊即係而家就算有 AL3 呢個表格咧，其實佢哋都未必會好即係填到個表交翻俾政府，係咪咁計？ 係啊，冇錯啊，而且因為租務管制咧都相對而家係仲有啲限制啦，因為佢必須咧係只係包含咧就係設立咗之後你再簽嘅一啲租約，咁都有不少情況，但係佢可能根本冇再繼續簽租約啦，或者佢份租約咧係喺租務管制生效之前係已經簽咗啦，咁又要等兩年過後簽一份新嘅先至有佢份，咁變咗就算有啲街坊係我知道有租務管制，但係當佢知道其實原來我依個情況咧暫時原來唔關我事嘅，咁變咗佢都會好氣餒，或者觉得个法例其实系冇保障到佢哋自己咯。 咁好，咁啊，多谢周美芝你嘅电话先，多谢你嘅意见啊。咁啊，周美芝系葵涌劏房居民大联盟嘅成员嘅。咁啊，潘永祥，咁其实话即系宣传，似乎都可能要再加强啲，即系政府喺呢方面。 系啊，因为我知道咧，即系好多时候啲新闻资讯咧，即系当区嘅即系政务专员咧，都会去派一啲单张嘅。咁但係可能咧，因為即係啲基層咧，去睇啲單張，尤其是啲關於法例嘅嘢，未必容易明啦。咁所以可能會唔會即係政府都做多啲動作，即係話咧，將啲法例咧簡單啲，即係顯淺嘅，令到居民咧就可以睇得明，咁而從而知道咧，即係而家佢哋做呢個租務嘅保障咁樣嚇。 係啦，咁啊都希望即係市民可以留意多啲嘅宣傳啦。咁啊，劏房嘅住客可以保障自己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好，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时间。潘永祥，咁啊，头先听新闻咧，都即系听到咧，即系今日嘅新闻焦点咧，都系。包括呢一個行政長官咧，同埋即係立法會議員咧，就結束呢個大灣區嘅訪問團嘅行程啦。咁因為佢哋嗰個行程咧，就喺創科啊、文化藝術啦、青年同埋環保項目當中咧，都有好多嘅即係交流啊、訪問啦。咁其中一個比較即係多人即係講及嘅咧，就係即係佢哋參觀過咧，即係比亞迪嘅汽車基地啦。咁啊，因為佢哋坐過嗰、那個即係雲巴。咁雲巴你知唔知係咩咧？潘永祥， 即係我哋香港當然係冇啦，咁即係我個理解咧，就即係有啲咁啊，好似一啲輕鐵咁啦，咁就即係上面有啲單軌啊咁樣嘅電車啊，咁好多時咧即係都係冇司機嘅，咁即係好似我哋一啲機場嗰啲無人駕駛咁樣嚇， 咁就外國都有啲咁嘅例子嘅，咁即係有兩種情況咧。我哋一啲咁嘅即係鐵路咧，一般咧就係集體運輸，即係話咧，我哋想話咧係能夠咧集體多啲人可以乘搭到，解決一啲多人口密度嘅。咁亦都有一啲咧就啱調翻轉，就正正因為咧嗰個人口密度低，咁所以咧好多時候我哋都一啲集體運輸啊未去到啊，一啲線路啊可能都係較為疏落，咁就由一啲咁嘅一啲。雲巴咁樣，即係去一啲好輕鬆嘅，即係又唔會好逼嘅，咁就可以補償翻一啲即係佢嗰個運輸欠缺嘅地方咁樣。咁就而家政府咧，即係而家我哋立法會議員咧就去參觀啦。咁我哋都即係希望睇下究竟佢嘅經驗係究竟係屬於邊一類型咧？咁同埋香港咧係咪都可以即係提供一啲類似雲巴咁嘅即係一啲運輸系統咧咁嚇？ 根據嗰個定義，雲巴就係屬於一啲高架軌道純電嘅自動列車，咁即係佢行電嘅啦，咁需要有啲架空嘅即係路軌啦。咁其實話啊，即係睇完啦，咁有啲即係議員就會諗啊，係咪可以喺香港度試下即係去有呢啲咁嘅雲巴嘅即係系統咧？咁但係頭先你提到啦，即係雲巴本身如果去做呢一個系統咧，其實佢嗰個載客量就唔會話好似即係我哋搭開個港鐵列車咁長啊，咁多卡載咁多人嘅，咁都係啲即係可能佢即係嗰幾間車加埋都可能係幾百人啦。咁有啲建議就會咁啦，啊，不如試下喺香港如果真係做嘅話，咁啊建議就喺嗰個啟德發展區啦。咁啊，譬如喺啟德嗰個車站嗰個廣場係咪可以？即係一路試下做一個即係咁樣嘅雲巴嘅架空嘅路軌，即係由啟德啊伸延去到嗰、那個即係體育園啊，跟住經嗰、那個即係啟德跑道，哇一路去到郵輪碼頭附近，咁跟住一路扮過去嗰個麗港城啊，去到茶果嶺啊、油塘咁啊，呢一段路咁樣試，咁啊會唔會都得咧？咁樣咁，但係因為有啲工程界嘅朋友就會提出一個疑問啦。啊咁，究竟香港其實都係即係？有冇地方俾呢啲架空路軌即係建設咧？即係你算你話有雲巴呢個系統咁樣，咁你其實我睇翻好似觀塘區咁樣啊，咁其實你架空路軌即係港鐵，你其實都霸咗即係兩三條行車線嗰個咁個闊度啦，咁你長度啊各樣，咁其實都係有一定嘅難度喎。 係啊，因為咧就大家知道咧，我哋做一個城市規劃嘅時候咧，係好長遠已經係規劃咗嘅，好多時甚至可能咧超過十年嘅，係廿年都有嘅。咁嗰陣時，我哋已經規劃咗，譬如話嗰啲道路啦，同埋即係嗰啲建築物啦，係點樣走啦？咁嗰啲道路裏面即係係邊類嘅運輸系統咧？咁樣咁，所以如果你突然間喺嗰度咧，加嗰啲即係咁嘅雲巴，咁你知道啦，你係架空，咁下面你用邊一啲咁嘅道路系統咧？即係嗰個土地係點咧？下面係咪原本已經規劃咗係即係一啲普通我哋一啲巴士啊或者交通啊系統咧？咁你喺上面作鋪設嘅時候咧，咁你知道咧有啲支撐嘅，咁嗰度會唔會有影響？規劃咗嘅一啲道路系統咧咁樣，咁所以絕對唔容易嘅嚇。當然啦，已發展咗啲就更加難啦，係嘛？即係發展咗啲本身啲道路已經好繁忙，亦都冇預計咧，你會有啲架空嘅道路嘅。咁所以究竟香港即係邊啲地方係能夠適合咧？咁都要做一個研究嘅嚇。 咁其實講翻雲巴咧，佢呢一個即係高架軌道嘅純電自動車嘅一個即係無人駕駛嘅系統啦。咁其實佢即係都有好多即係科技嘅應用啦，咁包括佢會有一個即係自動定位啊，因為佢無人駕駛噶嘛，咁佢要定位啦。咁其實佢會有個人面識別嘅，因為你搭車嗰陣，其實你乘客即係你馬飛上車咁樣，咁都要有一個識別噶嘛，係咪先？咁所以佢都會有呢一個即係人臉識別嘅一個即係科技嘅配置啦。咁同埋都會有一啲即係可視化，即係可以睇到樣嘅一啲對講嘅即係設施喺架列車嗰度啦。咁有啲工程師又擔心啦，啊，你起咗嗰啲咁樣嘅即係高架嘅路軌呢啲雲巴系統，其實你唔係淨係起嗰個架空嗰個路軌噶嘛，咁你都有個月台噶，咁同埋你啲人搭車，即係除咗喺個月台度要企喺度等車，咁啊上落車，咁仲有啲樓梯啦，咁跟住仲有可能你無阻礙設施，可能有升降機啦咁樣，咁所以頭先提到就係話啊，究竟就算話建議可能喺即係啟德嘅發展區，咁即係由呢、這、一個。即係啟德啊，去到油塘係咪得咧？咁另外仲有即係一啲即係政黨會建議啦，即係民建聯會建議啦。啊，呢啲運輸系統咪可以即係話喺慈雲山學校村 富山村咁一路起啲站咁樣，咁跟住又駁到去安達臣嗰邊做一個總站咧，咁樣咁所以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建議，即係可以喺呢啲咁樣嘅區域嗰度咧去試嘅。咁你點睇咧？阿潘永祥咁樣係實咪都係幫到呢啲即係區域嘅居民，尤其好似啟德發展區咁樣，因為我自己住啟德咁啱嘅就係都會有好多即係居民擔心你跟住如果好多新嘅私人嘅屋苑啊，同埋公共房屋即係陸續即係落成啦、入伙啦，咁咪就係好大嘅交通需求噶嘛。 當然啦，交通需求一定係大啦。咁但係你要明白咧，就喺個啟德嗰度咧，其實已經係規劃咗好多發展嘅，包括咧住宅啦，亦都係商業啦、酒店啊咁樣。咁嗰個座客量咧，其實都幾大嘅。咁所以第一就緊嗰雲巴咧，佢咪即係設計上係可以即係滿足到啲咁大量嘅乘客咧咁樣。尤其是咧我哋知道咧，即係喺繁忙時間，即係上落班嘅時間咧，大家搭地鐵已經明都感覺到啦，係好多人嘅排住隊上。咁好多時候我哋都有啲服務員嘅。咁大家都知道咧，即係呢啲咁嘅港鐵呢啲都有司機嘅。咁好多時你見到佢咧，即係有啲夾住一陣，咁咪會彈翻開，跟住又再閂翻。咁呢個都係要靠人手嘅，亦都月台服務員嘅。如果你話純粹靠話即係自動化，因為我哋而家唔係講緊機場嗰啲啊，咁所以變咗係我哋上落班時間好繁忙嘅時候，究竟係咪真係可以解決到咧？同埋佢嗰個科技點咧？會唔會一接觸到佢又彈開？咁嘅時候咁變咗好多時咁，即係開完又閂完又開。咁好啦，咁到下一班，咁你呢度都未開，咁下一班係點咧？咁樣呢啲都要技術上要解決下。 咁聽眾如果對喺即係呢個雲巴係咪可以喺香港即係、就是、某啲區試驗，例如喺東九龍啊、慈雲山啊、啟德發展區試驗咧，可以打我哋熱線咧18723一傾下嘅。咁不如我哋先接聽一下一啲即係嘉賓電話嚇。咁我哋請嚟阿陳恆斌，咁佢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陳恆斌你好， 係陳恆斌你好。 系你好，两位各位听众，大家好。 系啦，不如先倾下咧大湾区嗰个即系行程咧，即系有个总结下，即系你自己去完咧，咁其实你觉得啊，喺即系各方面咧，尤其是喺创科方面咧，你有啲咩嘅即系感受，或者有啲咩可以同你分享下咧？ 今日咧我哋就行咗广州啦，咁咧呢几日咧我哋就先喺深圳就睇咗即系云巴啦，同埋比亚迪，咁亦都去咗佢哋嘅古城，睇佢哋咧，即系古迹点样可以同即系一啲文青啊，或者系文艺嗰方面嘅发展合作啦。咁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跟住就分团啊，有啲就去咗佛山啊，有啲咧就去咗即系东莞咁样。咁整体上咧，我就好认同今日阿书记所讲嘅一番说话啦。佢就认为咧，即系个目标都系希望将我哋大湾区咧打造好成为世界最好嘅城市群。咁认为咧，大湾区都有条件有可能同埋有独特嘅优势啊。咁我哋同唔同地方，即系同城市群当中咧，其实系有各有长短互补嘅。咁我哋香港可能喺生产上面唔够，但系我哋创科嗰方面就对世界嘅城市，我哋系比较即系直接啲。咁佢哋咧后面嘅创科啊，同埋生产嗰方面咧，亦都系补充我哋嘅不足。咁加上我哋金融服务，亦都可以令到佢哋系有服务。咁今次咧，我觉得对于我自己嚟睇咧，我就认为开咗眼界。咁睇到内地即系隔咗三年之后，我哋再翻去睇佢哋嘅自动化啦，譬如话机械人嘅设计又或者睇佢哋污水厂都好啦，佢哋都整到成个公园咁样嘅污水厂。咁所以我哋真系开咗眼界嘅。咁亦都翻嚟咧，好多嘢可以沉淀，跟住再喺制定政策上面，同埋喺发展大湾区上面，我相信大家都有多咗共识嘅。 陈恒斌，咁因为今次即系你哋睇到云巴啦，咁头先我哋都开咗云巴呢个话题啦，咁因为都对即系市民喺即系出行方面啊，尤其是喺即系九龙东嘅即系发展区啦，包括即系启德发展区啊，同埋喺本身慈云山啊、安达臣啊呢啲咁样嘅区域咧嘅居民，其实可能喺嗰、那个即系交通上高系咪都有一啲可以参考或者喺香港应用嘅可能性咧？ 嗱，呢样嘢要睇翻雲巴佢嘅好處啦。嗱，雲巴咧，佢就第一佢爬坡力強啦， 其實佢唔係一個火車嚟嘅，佢係一個巴士嚟嘅。咁不過係好似火車咁嘅巴士，咁所以佢同巴士嘅嗰個功能係差唔多嘅。咁爬車啦，又或者佢嘅機動性係比較強嘅。譬如話我哋火車要轉個彎咧，佢需要好大嘅空間啊，先可以轉到個彎嘅。咁但係雲巴唔係，因為佢係巴士嚟噶嘛，咁所以佢轉彎嘅弧度可以好大啦。咁要轉彎嘅空間咧，亦都比較細啲。咁所以咧，佢適合一啲山啦、又或者係彎曲曲啊嘅地方。咁而佢載客率咧都相當之唔錯啊，因為佢可以拼到去九卡車，咁大概係五六百人咁樣。咁所以我哋認為雲巴咧，其實喺而家嘅新嘅認知之下咧，認為佢係可以合適，譬如話喺慈雲山啊、啟德啊，甚至乎我哋之前建議嘅屯荃鐵路啊等等咧，其實都係有機會可以再翻山嘅。 啊，陳斌啊，我想問咧，即係嗱，就算你觀察到咧，即係雲巴咧。其實係咪一早已經係規劃咗嘅？即係話喺嗰個道路嗰度啊，因為你要架一啲路軌啦，咁就喺規劃上咧，係咪一早已經係做好咗？同埋佢係服務啲對象咧，係一啲我哋一般交通唔到而補充翻啦，因為直情佢係一種都係半集體，即係都高密度嘅一啲運輸啊，定係點嘅咧？如果喺香港嘅時候，我哋而家好多道路都已經規劃咗噶嘛，咁所以喺香港嚟講，會唔會又有唔同嘅考量咧？ 如果係喺一啲未規劃嘅區裏面咧，咁當然好多嘢都可以選擇啦。但係喺已經規劃咗、發展咗咧，其實要選擇嘅就唔多啦，可能係要用啲輕騎式啲嘅方式去安裝啦。咁雲巴咧，佢有幾個好處嘅，佢安裝嘅路軌咧比較即係唔需要話太過重型啦。譬如話你裝條鐵路咁樣，你要好重型嘅路軌嘅，咁佢就唔需要嘅，因為佢冇啲路軌啊，佢只係一條路啊，跟住可以俾佢個車碌掹上去就得噶啦。咁另外就係佢亦都唔需要拖電纜啦，因為佢係充電噶嘛，好似一電車咁樣嘅充電嘅。咁佢亦都係可以有。即係譬如話佢裝嘅路軌咧，喺現有嘅路上面去裝又好，或者係喺轉彎啊等等嘅地方做都好啦，佢都係可以做到嘅。咁佢而家喺內地咧有三個城市已經做咗，譬如話有一個係重慶咁樣，佢哋做到嘅。咁可想而知，重慶本身都係一個已發展嘅區嚟嘅，咁佢都做得到咧。咁我相信喺即係一啲已發展嘅地方去做咧，都難度唔大嘅。但如果你话啲新发展区，讲真咁嗰啲咩系统都可以做得到嘅。 咁陈恒斌啊，咁睇翻即系嗰啲云巴咧，其实我哋睇新闻片啊，咁佢个载客量暂时头先你提到啦，都系即系可能几百人啦。咁其实系咪都真系喺繁忙时间，例如真系喺啲新发展区，慈云山啊，或者安达臣啊呢啲区域，去即系真系去应用呢个系统嘅时间咧，系咪喺繁忙时间，即系例如翻工翻学，系咪真系帮到居民咧？即系会唔会塞人啊？因为即系如果佢嗰个载客量唔系真系好大嘅时间。 本身咧就呢啲嘅交通咧，可以最好系要嚟做接驳嘅。咁譬如话佢喺慈云山大啦，要落去下低搭一啲，譬如话而家观塘线等等咧，咁系需要中间有啲接驳落山嘅。咁又或者喺區域裏面咧，互相去嚟嚟去去咧，呢啲嘅載客量咧，其實係達唔到重鐵嗰個標準嘅。咁即係譬如話觀塘線咁，佢係重鐵嚟噶。咁但係若果好似港島南延線咁咧，咁佢係一條中鐵嚟嘅。咁中鐵咧嗰個載客量都係即係一千幾萬咁樣咧。咁其實雲巴嗰個size咧就同中鐵差唔多，咁佢比中鐵低少少啦。咁但係佢造價係低啊嘛，咁每一公里先一億嚇，咁如果嚟到香港，你話我哋工程費貴啲都好啦，咁比起鐵路咧，始終佢都係有個優勢，就係價錢優勢啦。另一方面就係載客咧，同中鐵亦都差唔多，即係南港島線咁樣嘅鐵路亦都差唔多。咁喺譬如話慈雲山一帶咧，佢亦都唔係話真係去個客量去到咁高，咁所以我哋覺得雲巴都係適合嘅。咁啟德都係啦。睇得亦都個客量亦都唔係可以支撐到一條重鐵，咁佢一條中鐵或者係一條比中鐵低少少嘅鐵路咧，或者係雲巴咧，本身都應該可以足夠去服務嘅。 咁啊，陳恆斌啊，咁頭先你提到即係話即係雲巴都有好多好處啦。咁但係通常即係事物都會有兩面啦。咁其實佢有冇啲乜嘢即係潛在嘅問題咧？即係因為有啲即係工程師嘅朋友會擔心啊，會唔會即係唔夠地方起啊？即係各樣啦，或者成本會太貴啊咁樣。 但係雲巴咧，對於香港嚟講，真係一個新鮮事物嚟嘅。咁一套新嘅系統要引入香港咧，咁有好多要本地化落地啦。咁呢一方面，我相信係需要啲研究嘅。咁包括係佢哋嘅即係制定標準啦、路軌啊、逃生安全啊、消防啊，甚至乎佢哋嘅建造嘅工藝啊，呢一方面咧要落地係需要本地化嘅。咁所以究竟得同唔得？喺本地適唔適合呢？我覺得而家我哋都仲係認為應該個方向性係可行，但實質上喺施工啊、工藝啊等等呢，仲需要有啲考驗。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呢就係話工程師嗰啲見解呢，其實都大家都會有呢種擔心嘅，因為佢究竟壓地要幾多啦？佢會唔會要好多空間啦，咁樣咁呢樣嘢咧，我相信都可以去再深入考究。但係據我哋所睇完之後咧，我哋覺得佢壓地方就唔係話太大，同埋佢機動性比較強。咁比起起一條鐵路嚟講咧，佢嘅機會率大啲，因為至少你鐵路你爬唔到坡啊，咁大雲巴係做得到嘅。咁所以對於依山而建嘅一啲地方咧。似乎除咗智慧咧，就雲巴可以揀咯。 好，咁啊，多谢陈恒斌，多谢你嘅电话，多谢你嘅意见，系啦。咁啊，陈恒斌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咁啊，潘永祥，咁我哋啊再接听下另一个嘉宾嘅即系电话啦。咁我哋咧请嚟张连生，咁佢系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嘅主席。张连生你好， 张连生你好， 两位主持你好。 系啦，咁啱啱我哋倾紧呢个即系雲巴嘅议题啦。咁如果听众对于雲巴，有咩意見嘅，歡迎打電話嚟187231。咁啊，張連生，咁啊，頭先我哋提到即係雲巴呢個系統啦。咁其實你自己對呢個系統，你覺得係咪真係可行咧？即係喺 係，但不如咁樣講咧，因為唔好就係講一個品牌啊，我哋成個系統咁去睇啊。呢啲係喺啲用膠轆嘅，即係車胎嘅一啲捷運系統啦。咁喺香港最近嘅有機場嘅無人駕駛啦。遠少少澳門嘅捷運咧，都係呢一類系統嘅，咁包括雲巴、包括智軌，都係呢一類嘅系統啊。咁我哋用一個比較高層次少少嘅角度去睇咧，呢啲其實咧係喺香港喺譬如東九龍線呢啲多山嘅地方咧，係非常適合嘅。 點解咧？因為佢個爬坡能力好。 爬坡係一樣嘢啦，其實好重要嘅呢樣，因為喺譬如四順啊、秀茂坪啊，再遠啲去到將軍澳裏面嘅山上面嘅村咧，全部都喺山上面好高嘅，咁一定要係高爬坡能力先可以上到去山。咁另外一個方法咧，當然就好似以前嘅設計咧，就轉隧道啦。但係轉隧道上嚟咧，係一個就要譬如搭翻升降機，呢個一個高好高嘅升降機，好似香港大學站咁樣。咁轉隧道有問題咧，就係成本貴。咁如果我做一個架空嘅系統咧，呢個成本一定比隧道平。咁同埋如果我用一啲呢啲膠轆系統咧，其實個車嘅重量咧，亦都比一般嘅重鐵啦，即係譬如我哋講緊嘅地底嘅鐵路系統啦，香港嘅地鐵啦、東鐵啦、屯馬線呢啲咧，係輕好多嘅。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可以用一個比較好啲嘅低重量嘅。爬坡能力好嘅系統咧，喺呢啲山多嘅地方係非常適合嘅。 咁啊，張連生，咁其實話個系統，頭先你講啦，即係話除咗內地，其實應該仲有其他嘅，即係國家嘅地區嘅系統都有即係做類似嘅嘢噶嘛。 係啊，正確啊。咁其實嗱，頭先講過啦，香港就算機場都有啦，近啲嘅澳門啦，過珠江已經有啦，內地好多地方啦，重慶亦都係一個啦。新加坡又有啦，日本都好多啦，馬來西亞有啦，咁再數落去法國、巴黎都係用呢一類嘅系統，都好多其實全世界呢個係一個都相對成熟嘅系統嚟㗎啦。 咁所以因為有好多選擇啦。咁啊，張連生，我哋因為等陣咧會有一節新聞嘅，咁所以咧我哋轉頭咧可以翻嚟再傾嘅。咁咧你就唔好收線住，咁我哋啊一陣翻嚟可以再同大家傾。咁啊，潘永祥，咁其實咧睇到即係即係啲專家都認為呢一個即係雲巴或者呢一類咁樣嘅即係即係輕便接運系統咧，都係可以應用喺一啲即係香港一啲比較多山坡嘅一啲地區啦。咁即係變咗即係乘客就可以容易啲，即係去接駁車。 是啊，即係有時有啲你又唔想有個獨立嘅即係鐵路有個接駁，咁似乎又幾好喎。 係，等我睇下翻嚟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由方月林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将展开一系列开心香港活动，今个周末率先在湾仔会展一连两日举办大型美食市集，场内有超过100个摊位展示环球及地道美食，10万张免费入场门券星期三在18区民政咨询中心派发，本星期六的全港戏院日，市民可以划一票价30元入场看戏，星期四上午11点开始十票，每人最多每次买四张。美食市集之后还会在九龙和新界多个地点举行。旅发局会在7月8号至8月6号逢星期六日在湾仔举行全港夏日海陆嘉年华。赛马会亦都会在暑假邀请曼联 U16 青年队来港交流和踢表演赛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开心香港活动粗略估算花费2000万元以内，他认为可以巩固本港经济的复苏势头，带动正面积极开心的社会气氛。特区政府和立法会大湾区访问团结束访问团团长行政长官李家超回港后表示，将来会拜访其他大湾区城市。他提到科技发展和合作方面共识相当清晰，将强强联手，例如香港是国际城市，能够吸引人才，在创基础科研方面亦有优势，如何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商品，可以同大湾区城市合作，对方在市场化、产业化、生产链等都有优势，举例子可以香港研发佛山制造。对于五一黄金周即将来临，李家超说，政府已经针对黄金周旅客来港成立小组，准备不同预案，会按实际情况随时采取措施。他又说，港车北上计划已有共识，很快会公布实施日期、申请手续等详情，而北车南下仍在探讨。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说，今次大湾区访问取得相当多的成果，他认为行政立法前所未有齐心做事，让不同城市看到大家的团结，不像以往有人拖政府后腿。他感谢特区政府及广东省市政府悉心安排，让议员看到创科、文化、青年等情况，相信议员会继续为大湾区打拼，贡献香港、湾区和国家，深信议员会将旅程感受告诉市民，让大家对大湾区发展更有信心，以及支持政府去做事。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岳培恩听日傍晚启程前往北京访问，期间将拜访国务院港澳办、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以及外交部。他亦都会到访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和全国港澳研究会，就公务员培训事宜加强交流合作。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梁卓文亦会一同访问，他们将在星期五晚返港。天气方面，有几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2-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三天气稍凉，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有宗交通意外，龙尾而家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另外反方向去马鞍山，近住新田围村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狮隧嘅沙田出口。重复一次啦，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田围村两边都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分别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同埋狮隧嘅沙田出口。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排到去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温思劳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就去到定富街。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兆安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的车龙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转车站一段车多，龙尾青龙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由天文楼闯到十一仓，五尺一行人，每一步都碰上更大嘅迷雾，但每一步险阻又会带嚟新嘅线索。究竟铁三角离雷城越来越近，抑或越走越远？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投资者识别码制度三月二十号实施，你交咗客户同意书未啊？ 未，唔交会点噶？ 呢个制度令监管机构嘅市场监察更有效率。根据相关私隐条例，证券商同银行要得到你同意，先可以将你嘅身份证明资料交俾证监会同港交所，而资料只限授权人员查取。你唔交同意书，就唔可以继续买股票，只可以沽出噶啦。 啊，咁我即刻复翻证券商同银行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好，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的时间。咁我哋咧就而家倾紧嘅咧系一啲捷运系统嘅问题啦，即系例如运巴啊呢一类嘅捷运系统，点样可以帮到我哋一啲即系香港嘅居民啦，即系例如话有啲东九龙啊、启德发展区啊、慈云山啊呢啲咁嘅地区啊，系咪可以用呢啲系统去帮到市民嘅一啲接驳交通咧？咁我哋如果听众有意见嘅，可以打我哋嘅热线1872311。咁我哋继续同咧头先阿张连生倾紧嘅，张连生。你好， 你好啊，李生、潘生，你好。 系啦，头先我哋喺度倾紧咧，即系话其他即系地区嘅经验咧，即系类似呢啲云巴嘅一啲咁样嘅捷运系统啦。咁有啲乜嘢嘅即系经验可以分享？因为我据我哋所知啊，云巴如果而家睇咧，就要架空，要有啲路轨噶嘛。咁其他地区系咪其实未必一定需要用路轨嘅咧？ 其實咧有兩種設計嘅，有一種咧就係、是、都係要用所謂路軌啦，一條石屎嘅三合土嘅路面啦，或者單軌啦，即係好似重慶嘅做法啦，又或者有路軌嘅，即係鋼軌嘅路軌，三種都有嘅。咁呢、這個但係個主力咧係用一個即係一個車胎形式嘅轆去行嘅。咁譬如喺巴黎嘅做法咧，佢有架空又有地面又有地底都有嘅，都用緊呢啲系統。咁重慶當然係單軌啦，架空全架空啦。咁而家講緊譬如雲巴系統咧，或者智軌系統咧，佢都係全架空嘅。 嗯，咁頭先你講到啲成本嚟講咧，其實如果以而家即係某啲政黨嘅建議啦，例如舉例啦，喺慈雲山或者喺我哋啟德嘅發展區嗰度去做呢一類型嘅系統咧，咁其實那個成本會唔會好高咧？真係定係話低？ 其實成本咧，據我了解嚇，呢個但係都唔可以作100%嘅準確啦。咁咧就係佢話有啲報道就話係五分之一 嘅建築成本，咁啊，比於一般嘅地鐵系統咁啊，咁啊，我唔當五分一啦，當三分一先啦，咁都係一個慳咗好多錢噶啦。咁但係咧，有個當然係有好有唔好啦。咁啊，當然個運量咧就唔會咁高啦，個運量就都係大概三分一左右啦，或者五分之二左右啦。 啊，張凌新啊！有啲講法就話咧，即係嗱，你知我哋香港啲鐵路系統咧，好多時都話啊，你嗰個地方咧就唔夠足夠人口去支持一個鐵路咁樣，咁所以咧就嗰個鐵路咧個線咧就伸延唔到過去咁樣。咁依一個如果有一啲雲巴，係咪真可以幫到手咧？即係話如果一啲去有一個即係做一個接駁嘅系統。咁但係問題就係咁啦，嗱，如果你去攞接駁系統，有啲如果譬如話頭先話個班排力係高嘅，咁我可能有一啲係新嘅一啲道路俾個雲巴咁樣，但係畢竟如果做一個接駁系統，佢都係去翻一啲現有嘅港鐵嘅車站噶嘛，咁嘅時候，咁佢係咪都仍然可以用翻喺某一段係接駁去個車站，即係港鐵嘅車站嘅時候咧，都可以用翻現有嘅道路，一話係。完全一個新嘅道路俾佢嘅 咧，因為呢啲交錄系統咧，就一定要即系唔係一啲傳統嘅重鐵啦，我哋要俾個名稱佢嘅嗰種路軌嘅行多啲路軌嘅，佢要另外一種窄少少、細少少嘅路軌嚟行嘅，所以係唔可以共用嘅啊！呢個第一點啦。咁所以咧，如果係一個接駁系統咧，就只係呢一種系統嚟用嘅。咁嗱，頭先你講嗰、那個作即係個乘客量或者嗰個使用者嗰個量啦，咁呢個其實咧，我成日都覺得係一個本末倒置嚟嘅。如果你睇喺好多嘅鐵路，香港嘅鐵路為例啦，其實譬如喺西鐵啊，即係屯馬線西鐵段開嗰時咧，其實冇乜乘客嘅，係即係好每日嘅乘客量可能係少過五萬人次，但係咧到而家咧係已經係朝頭早逼爆到夜晚全部都爆滿。其實係有個鐵路咧係帶動人流，會帶動一啲發展商會去一個鐵路沿線去起樓嘅，或者做一啲商場。咁所以其實係人係用鐵路帶動一啲人去一啲鐵路沿線。咁其實先係呢啲可以帶動到嗰個鐵路本身，亦都係相輔相成咯。咁唔係話夠人口先至去做鐵路，咁譬如你喺將軍澳咧，其實而家係爆曬啦，都得一條鐵路出嚟咧，其實都唔夠嘅，我覺得。 咁頭先你講到話，即係當然嗰啲路軌咧就唔可以共用啦，同港鐵嗰啲。但係如果係話現有嘅道路咧，即係譬如話我哋行巴士啊，或者一啲車輛嘅嗰啲道路，如果佢去一個港鐵嘅站嗰度，咁佢可唔可以用翻現有道路嘅？ 其實咧都可以嘅，但係咧咁變咗係道路嘅資源咧，其實你分割咗部分俾咗個捷運啦，咁其實係對道路使用咧係唔係最有效嘅？咁其實如果我譬如講個高架，譬如一個十米高嘅高架橋咧，其實都唔需要咁高，當係十米先啦。個高架橋咧離開咗路面啦，咁其實路面仍然可以有翻咁大嘅流量俾路面交通，但我仍然就增加咗。嗰、那個人流啦，因為上面我仍然可以做多一條捷運系統，咁呢個我覺得先係最有效使用路面嘅面積嘅方法啦。 係啊，張連生啊，咁啊，其實你之前都有同政府提議過，即係類似嘅一啲即係捷運嘅系統啦。咁點解當時又好似冇去考慮或者採納咁樣？咁你覺得其實係咩原因呢？或者而家即係有人重提翻，即係利用呢啲捷運系統去幫一啲即係呢啲區域嘅即係接駁交通咧？即係你個 係，因為咧，我覺得喺之前政府即係上一屆或者上兩屆政府咧，佢嘅睇法咧就係用即係全部一鐵路咧就用重鐵，就用翻而家港鐵嘅嗰種路軌嗰種車去營運。咁呢個咧係第一係成本都比較高一啲啦。咁其實咧就乘客量少啲嘅，咁你用呢一個咁計條數，咦唔夠錢賺喎，咁我咪唔起入去咯。咁所以用呢個方法去計咧，其實就計唔到嗰條數，永遠都計唔到。咁於是咧就會發現一個問題，就係、是、哎呀唔夠錢喎、啊，嗰度唔夠，即係個營運成本收唔翻啦，我就唔起啦。咁於是咧就啲人就逼爆啦，咁仍然都係逼巴士啦。咁呢個係一個叫 downward spiral 啊，一個向唔好方面喺度旋轉啊，轉圈。 其實我哋要跳出自己嘅框框，而家咧就今屆政府跳出咗框框，去睇咦，我可以有其他系統去用咁咯。咁我覺得係即係以前啦。咁而家我哋向前望，我見到有個曙光啦咁咯。 嗯，好，咁啊，多謝阿張連生你嘅意見嚇。咁啊，張連生係鐵路運輸專業人員協會主席嘅。咁啊，潘永祥，咁啊，有聽眾啊有意見話，咁我哋聽一聽，即係聽眾啊周先生嘅電話。周生你好， 系周生你好， 系你好， 系啦，你有咩意见呢？ 系就咁样个云巴咧，而家咧就目的咧就系要将嗰啲地铁去唔到嗰啲地方咧，就将啲乘客就带去带搭嗰啲地铁咧，咁就好啲啦。 嗯， 因为咧云巴有佢嘅优点啊嘛，佢嘅优点咧就系点咧？就系佢啲。佢嗰啲優點咧就係轉彎容易啦，爬坡好啦，咁樣啊嘛。 嗯。 所以咧就我哋利用佢嘅優點咧，就佢有啲高啊低啊嘅地方嗰度接翻啲客去搭地鐵，同埋個收費方面咧，就好似而家啲地鐵咁接駁啊咁樣，就一次入八達通啊搞掂啦。 嗯。 咁啊變咗咧就嗰個地鐵嗰度咧就生意多咗啦。有啲咧又會減少個地鐵嘅人客，因為佢可能喺雲巴嗰度方便佢啊嘛， 嗯， 係嘛，所以咧即係大家都有利嘅。 好咁啊，多謝啊。 能源上邊咧就可以落山嗰時咧就可以發翻電咯。 好咁啊，多謝啊周生嘅意見嚇。咁啊，雲巴可以即係方便到一啲即係港鐵去唔到嘅一啲即係社區啊，咁啊可以方便啲即係。市民去落翻去搭車啦，搭翻啲即係公共運輸交通工具啦。咁我聽另一位聽眾啊，阿何先生，聽眾你好，何生 係你好， 係你 好。我想話咧，如果要雲巴咧，會探馬咯嚇。哇！你如果得個80公里最高，你要翻重慶嗰啲化軌，我睇上網睇話去到86公里嘅，哇！差一段喎，你時間都慢一段啦嚇。同埋你安全好多啊，始终有鬼哦。你如果你话啊，你转翻去做一啲唔用翻化轨咧，喂，比亚迪咪好多钱咧？ 系咁啊， 即系比亚迪会投资落香港度咧，话可以。 系明白嘅，何生，多谢你嘅电话，多谢你嘅意见吓。咁啊，何生啊认为喺嗰、那个速度啊、安全啊，就需要去考虑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 系 盘点政策。刚派发的消费券带动社会经济气氛，更显现出数码基建有助推动更多可能性。 今集的嘉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分享了近期本港创科发展的情况。 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特区政府怎样跟广东省合作，一起建立大湾区智慧城市群。 盘点政策， 主持杨文睿、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26号星期三，清晨爽利讲肌小症，雷洪德博士话： 我哋发现肌小症咧，就系行路嘅速度咧，每秒钟慢过一米左右啦。佢肌肉量差咗嘛，咁而影响佢功能。 营养师林思维话： 以每公斤体重去计咧，要食大概1-1.2克嘅蛋白质。 运动加营养点样配合？请听星期三朝早5-6:30，钱佩卿、雷洪德、林思维，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啦。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好，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阿潘永祥， 系， 其实咧，即系你而家咧咁样搭公共交通工具咧，有冇戴口罩咧？ 而家就冇啦，就 或者咁講啦，如果喺出街我就冇，但如果係公共交通工具咧，如果係人多咧，我都有陣時我都會帶翻嘅。 嗯，咁因為咧，即係有啲即係醫學團體咧，都提醒一下，因為即係而家冇口罩令噶啦。咁但係咧，即係有啲醫學組織咧，佢都依然係好關注，可能仲有一啲呼吸即係道感染嘅細菌咧，即係依然都可能會有機可乘嘅。咁我哋講緊咧就係一個肺炎鏈球菌啦。咁因為幾個醫學會咧做咗一個調查咧，就係、是、發現到咧，其實咧即係佢哋發現啲受訪者啊，即係有即係部分咧唔係好認識呢個即係肺炎鏈球菌。咁啊，即係八成嘅受訪者就冇接種過呢啲咁樣嘅肺炎鏈球菌嘅疫苗嘅，咁啊睇到佢哋對嗰個即係危機意識咧，就有啲唔係咁夠，咁所以咧佢哋就提出，咁其實咧即係市民係應該要注意一下喎，係咪需要即係接種呢個疫苗咧咁樣？ 其實真係嘅，即係喺個肺炎咧個鏈球菌咧，尤其對嗰啲長者或者小童咧，都係高危嘅，因為我都識好多長者咧，都係因為感染咗肺炎咧，而去即系过世嘅，咁所以变咗咧，即系呢个真系唔可以轻敌嘅吓。 嗯，咁啊，听众如果对呢一个即系预防肺炎鏈球菌嘅话题有意见咧，欢迎打电话嚟我哋1872311。咁不如我哋先听下嘉宾电话先。咁啊，我哋请嚟咧阿孔凡毅，咁佢系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成员，同埋系港大内科学系嘅传染病科主任同埋临床教授嘅。你好啊，孔凡毅。 啊，孔教授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 系啊，咁其实话即系嗰个肺炎链球菌咧，嗰个预防咧，咁其实呢方面其实你哋嘅调查或者系你嘅观察，其实香港有啲咩问题咧？你哋担心？ 其实我谂一路以嚟咧，可能市民都会比较忽略咗或者系低估咗个肺炎链球菌嗰个嘅破坏力，同埋嗰个即系致病啊，甚至乎系引致到死亡嘅一啲个案。咁尤其是系喺即系两端啦，即系年纪两端，即系讲紧系65岁以上嘅长者，又或者系幼童咧，嗰、那个嘅发病率或者系死亡率咧系比较高嘅。咁嗰、那个研究其实就睇翻咧，就发觉嗰个问题系好多受访者咧都系即系低估咗嗰个肺炎链球菌可以引致嘅死亡率咯。即係大概好多都覺得係低過5%，或者甚或乎低過1%。咁實整嘅數字係7%或以上。咁甚或乎有一啲嘅血清型係可以好高添嗰個死亡率。講緊譬如血清三型可以去到係一啲長期病患者可以去到即係47%啦。咁另外亦都知道咧，就係嗰個整體嚟講，其實你都講過咧，有八成嘅市民咧，即係嗰個訪問裡面嘅市民咧，係冇接種過肺炎鏈球菌嘅疫苗嘅，咁所以變咗，其實係大大即係忽略咗，即係除咗新冠或者流感之外咧，其實肺炎鏈球菌或者肺炎鏈球呢個感染咧，其實係可以係有效咧，係透過疫苗接種咧，係可以預防得到。 阿孔教授，頭先你提到話咧，即係話呢一個即係菌咧，其實點樣可以會感染到嘅咧？即係因為嗱，而家比較高危就係啲65歲或以上啦，同埋啲5歲或以下嘅即係兒童啦。咁即係呢兩種年齡群組嘅人點解咁容易感染，同埋即係佢點解會感染到咧？ 其實最常見嘅情況咧，就係喺流感感染咗流感之後咧，係有一個嘅即係肺炎鏈球菌嘅併發症。咁好多時候都係譬如長者或者係幼童咧。佢感染咗一個上呼吸道病之後咧，其實就嗰個黏膜就有一個嘅免疫屏障係破壞咗，破壞咗之後咧，其實就令到喺呢啲肺炎鏈球菌咧，好多時候咧，其實佢係喺嗰個上呼吸道嗰度咧係寄生喺度嘅，即係佢黐咗喺度，但係就冇病嘅。但係當你嗰個免疫屏障或者係個黏膜屏障係破壞咗，俾病毒破壞咗之後咧，就有機可乘，令到呢一啲嘅細菌咧。是可以是入侵而導致到譬如是一個即是嚴重的肺炎啦，一些的白血病啦，甚或乎是講緊譬如中耳炎，再嚴重啲就是濃膜炎，甚或乎是死亡。咁呢一啲就是佢主要點解喺兩端，即係講緊係幼童同埋喺長者咧，係容易係感染到呢一個嘅肺炎鏈球菌。 啊，孔教授啊！剛才聽你講咧，即係話，如果本身嗰個肺炎鏈球菌咧，佢本身 沾喺我哋嗰、那個鼻嘅黏液嗰度，佢就唔會話特別發病。但如果當你有一個流感嘅時候咧，破壞咗免疫力咧，咁就會發病啦。咁如果咁嘅情況係咪即係如果我係打咗呢個流感嘅疫苗針咧，而我發病即係流感嘅發病嘅率係低咧，咁變咗我相對地咧，我即係會感染一個肺炎鏈球菌嘅機會又會降低啲嘅咧？ 冇錯，絕對係嘅。如果你係打咗流感針，本身咧係減低咗流感嘅感染嘅機會咧，其實就亦都對於預防嗰個肺炎鏈球菌咧，其嘅感染咧，其實係有幫助嘅。但係最有效嘅做法咧，就係、是、其實係接種肺炎鏈球菌嘅疫苗。咁其實喺政府嚟講咧，喺兒童即係啱啱出世嘅兒童咧，亦都有一個嘅講緊而家一個個嘅針咧，係免費係俾兒童接種。咁基本上剛出世嘅幼童咧，其實大部分都接種咗嗰個嘅講緊係現在咧係13價嘅嘅結合嘅呢個肺炎鏈球菌嘅疫苗嘅。咁但係就始終係長者方面咧，就其實比較上係少長者咧係接種咗呢個疫苗。 孔教授其實話，即係如果要打疫苗咧，咁喺疫苗嘅選擇，其實見你哋嘅調查都會，即係啲受訪者都唔係好清楚啊。其實如果佢真係要打疫苗啦，咁佢點選擇咧？因為嗰、那個其實肺炎鏈球菌嗰、那個即係都有成100種咁樣嘅即係病菌咁嘅種類噶嘛。咁其實究竟打咩嘅疫苗先可以即係有效預防咧？ 係嗱，現時嚟講咧，就當然佢嗰個嘅血清型係有超過100種嘅熱血清型啦。咁但係致病嘅其實主要係有30。個血清係比較常見，咁當中嚟講咧，亦都係有十幾個嘅血清型係特別多啦。咁現時我哋香港或者全世界用緊嘅就係一個13價嘅結合疫苗嚇。咁、那個十三價結合疫苗咧係基本上幼童一出世咧就已經係會接種噶啦。咁但係當個去到即係過咗成年之後，其實咧，去咗大概65歲以上咧，都建議咧係會打翻一個嘅加強劑嘅，因為隨住年紀越嚟越大咧，嗰、那個嘅抗體都會下降。 啊，好教授啊！ 現時咧就有一個新嘅疫苗，個新嘅疫苗咧就係15價，一個15價嘅即係講緊係結合疫苗。咁點解個15價會係比現時用緊嘅13價好咧？就係佢係特別係針對翻嗰、那個血清三型嗰個嘅效果咧，係更加好嘅。講緊個抗體嘅效果，雖然十三價而家都包括咗嗰個血清三型嘅，但係嗰個效果咧就係唔係好理想。但反而而家新嗰個15價嗰個咧，就會係針對翻嗰個常見亦都係破壞力最強嘅血清三型咧，嗰、那個效果係最好。 啊，孔教授啊，我知道好多長者咧都傾開偈話啊，即係打流感針啦咁樣。咁就其實如果佢打流感針嘅時候，可唔可以咧，即係醫護人員同一時間都可以幫佢打埋呢個肺炎鏈球菌嘅疫苗嘅咧？ 可以嘅，其實政府之前都每年都有講噶啦，就係呢個左流右肺，即係左邊咧就打呢一個流感針，右邊咧就打呢一個肺炎鏈球菌嘅結合疫苗。咁呢個係可以同時間去接種嘅。 咁即係同時間接種嘅一啲長者咧，其實以你觀察咧，多唔多噶都？ 其實都唔少嘅，即係而家講緊，譬如我相信65歲以上嘅長者咧，好大概啦，大概講緊都有可能都有兩三成啦嘅長者咧係講緊喺社區嘅長者咧係曾經接種過呢一個肺炎鏈球菌嘅，可能13價或者以前接種過一啲叫多糖嘅型嘅23價型嗰啲最早期嘅。咁但係整體嚟講咧，其實嗰、那個接種率係都仲係偏低嘅。 係。咁孔教授其實話咧，即係嗰個疫苗咧有冇副作用嘅咧？即係你知你叫人打針啦，通常啲家長啊或者啲 副作用都係即係相對輕微，都係一啲嘅可能係局部嘅疼痛啊，或者係紅腫啦、啊。咁整體嗰個疫苗係非常之安全，除咗一啲即係本身對疫苗本身裡面嘅一啲元素有一啲嘅所謂係過敏啦，否則咧其實都可以接種呢一個疫苗。 咁錢咧，嗱，因為打疫苗嘅錢噶嘛，咁啊見你哋個調查，即係話其實啲受訪者都係覺得啊，$200佢又可以接受咁樣。咁其實即係你哋個睇法係點樣？即係打疫苗呢、這個即係費用。 現時嚟講，13價疫苗咧喺幼童，即係剛出世嘅幼童，同埋65歲以上嘅長者。都係喺包括喺嗰個疫苗接種計劃入面嘅，但我哋都建議咧，可以政府可以考慮咧，係推低到50歲以上，因為50歲咧，其實好多人士都會有一啲長期病患，譬如血壓高啊，同埋副糖尿啊。咁另外咧，亦都係應該要包括曬所有嘅長期病患者啦，嚇，亦都可以咧係接種呢一個新嘅15價嘅即係肺炎鏈球菌疫苗。咁希望亦都。我哋嗰個嘅科學委員會咧，盡快會係商討，建議咧政府可以將呢個15價嘅疫苗咧，係納入嗰個疫苗接種計劃入面。 好啊，多謝阿孔凡毅嘅，多謝你嘅電話。系啦，咁啊潘永祥，咁其实话即系呢一方面咧，都系市民都需要，除咗打疫苗咧，就系要注意个人卫生咧，即系预防下呢啲传染病。 系啊，尤其是如果你自己有病咧，真系要戴口罩，即系唔好将嗰啲病毒传染出去啊。 好，咁啊，节目时间到。